他照顧了二十多年一個有唐氏綜合症的僱主現在初初認為是意外的後來就是經這個發現不到有疑點最初的時候發現不到頸有裂痕有被勒過的痕跡有人就看漏眼 警方拘捕了兩個菲傭一個七十多歲一個四十多歲初初報紙報道說是謀殺懷疑是謀殺現在最新報道不排除應該可能是意外有意外發生之後這兩位菲傭隱瞞了意外 現在問題就帶了出來了外地傭工來香港做事有沒有一個年齡限制呢這件事需要嗎因為需要什麼七十多歲就照顧你家人你有沒有看陶姐我現在說外傭不是的這件事就如果是就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又不相信報紙會走漏眼的現在問題就帶了出來了外地傭工來香港做事有沒有一個年齡限制呢這件事需要嗎因為需要什麼七十多歲就怎麼照顧照顧你家人你有沒有看陶姐我現在說外傭不是的這件事就如果是就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又不相信報紙會走漏眼的現在問題就帶了出來了外地傭工來香港做事有沒有一個年齡限制呢這件事需要嗎因為需要什麼七十多歲就照顧你家人你有沒有看陶姐我現在說外傭不是的這件事就如果是就報紙報道了這件事我又不相信報紙會走漏眼的現在問題就帶了出來了外地傭工來香港做事有沒有一個年齡限制 樓下已經另一個居所，這宗案帶了很多疑點出來，第一就是究竟是謀殺，抑或是意外，抑或有人隱瞞意外，避免承擔責任，第二樣嘢為何七十多歲都有一個 七十多岁还要来香别井在香港打住家工，最后一点就是那个四十多岁的另外那个菲佣是本来在楼上打工的，不管是亲戚好一家人好，就要落楼下帮手照顾，因为那个七十多，那你怎么去照顾那个需要照顾的死者呢？所以这一宗新闻你看下去就带出了 我覺得有興趣的兩個問題，反而我對兇殺案或者是意外的，這個我就沒什麼興趣，這個一定要查到的，現在就法醫官就會解剖了，但我現在就帶出了一個外地傭工的問題，七十多歲是不是應該繼續容許在香港打住家工，第二個問題就是是不是這個 這宗案帶出了有人又是走法律了，即是一工兩用，好了，這個就明白，即是大家如果有這樣的時候，最好要是一個單位，是一個，如果一個複式單位，如果一個獨立屋，那沒事了，當然沒事了，同一個住址，同一間屋，同一個屋檐下，同一家人，你可以一間屋裡面住四家人，這些例子都是太苛，這個防止 黑工的，即是防止你有人去abuse的system,濫用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城報》的頭條就是工業總會的鍾志平，當然是梁粉來的，就為梁振英獻策，說香港工業應該兩條腿走路。我想說怎樣兩條腿走路法，那我們現在真的香港哪有製造業，兩條腿走路是什麼意思呢？梁粉的提議就說透過升級和轉移， 一方面就走高增值的路線，高增值過很多年了， 人都知道最好出LV了，在香港 有個品牌，幾百元的手袋賣到幾萬元，成本幾百元的。昨天在立法會也有講到怎樣為香港的經濟打出新的出路的時候，我忘記那邊的議員，他講的好像是一個學校在講書的教授，又怎樣分析，又怎樣，我們就說 有工廠，有一個新製造業，又不一定有工廠的，有舉外國的例子為例，原來好像蘋果那樣，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來的，它自己沒有廠的，全部的裝嵌、組件、其他都是靠其他公司提供的。 這叫租增值，你又不知道那個立法會議員叫什麼名字，就找出來了，說出來又沒什麼意思，有意思，就是一個觀點，都不是的。 知道哪個人是人肺炎，看看是梁粉、姦、中，總之是工業。那如果是梁家傑說的，可能這些人又會給多些分，即是這樣說，或者那個是教授說的，又不同的。 梁粵樹梁粉忠就說香港政府又要學新加坡，真可憐，在生產成本較低的地區投資興建工業園，鼓勵一些無法升級的廣廠轉移到當地繼續生產。他說新加坡可以在江蘇省蘇州市馬來西亞印尼投資興建工業園區，給一些無法增值低成本生產公司 轉移過去，香港都可以考慮在緬甸的成本較低的地區興建。梁粉說的話真是白癡，那件事在大陸新加坡都是失敗了。這是白癡，幫香港什麼？幫香港經濟什麼？你就幫那條做廠的人，他去別處做廠，那些人說什麼？這些梁粉真是沒有料到。 就最好收工了。另外都市日報的頭條根據專造假統計處最新的數字顯示，去年女性的時身和男性仍然有一段距離，即是說香港並非男女同工同酬。以五月到六月來計，本港僱員的每月工資中位數是13400元， 較前年同期高出了4.3%。如果用時薪來計算，本港僱員同期的工資中位數是54.8一個小時，男僱員平均的中位數是60元，較女性僱員49.7差不多高出兩成。女性薪金偏低較低，除了因為六七十後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較低之外，不少在職婦女為了生兒育女放棄了自己的事業，但相信隨著女性入讀大學的機會增加了，男女薪酬的差距將會日益縮短。這很重要，你看了這個造假的統計處的數字，第一你現在要用懷疑眼光去看準不準呢，第二大家聽了之後就不要那麼快有反應。 我有反應啊，大班。喂，現在幾月了？3月尾了。這個結果是什麼？說5月和6月是去年的。我說去年。喂，一個統計處，喂，我們沒有 super computer 的，我們等到現在才計滯後的。不要緊，做什麼？我都說是做假的，不要說這些事。你說是慢還是另一樣？慢啊，做假。做假啊，想法。 最重要的一件事大家不要敏感，現在他就不是說同工不同酬，記住啊，看新聞看統計要懂得看， 現在他就不是說男女同工不同酬， 那就沒有一個歧視的存在， 我想分析一下。 現在只不過是說男性出來找工作， 他的薪金比女性為高， 但不是同工， 這個有其他社會因素， 我剛才說過了， 因為教育的背景等等的原因。 如果男女的教育的程度拉近或者拉平的時候， 爽報，這個堆填區我們這座大廈的產品，頭條就是千萬快閃團，兩年會玩夠968個世界為景的景點，意思就是有一間公司，你和我不會光顧的，力奇公司，Wayfirst2.com， 日前推出一個極奢華的世界遺產旅遊套餐，帶遊客兩年內快閃走暈了，差不多1000個世界遺景的景點，兩個人乘行的旅費99萬，貴不貴啊？我問你99萬貴不貴先，我當你港紙貴不貴先，港紙每日啊？整個團是兩年啊？ 兩年兩年就不貴，對不起，那當然錯了，九十九萬英鎊，那就貴了成十五倍了，等於是一，是多少錢啊？1162萬，每日萬多人而已，兩個人，除二，除二即是553萬1000，550萬兩年，一年就是250萬，即是一個月就是 20萬，即是如果你一個月要兩公婆用40萬，你有兩年時間，最重要的是時間，你有兩年時間的話，你就可以參加這個團了。英國每日郵報形容這是全球最貴的旅遊行程，強國都有人參加，兩個旅客每日花費大約16000元， 1萬6000元，千萬元的旅費包括制定行程、預訂旅館和機票， 豪遊世界遺產委員會確認的962個古蹟和景點， 裡面當然包括有印度的泰姬陵、柬埔寨的吳哥窟、埃及的金字塔、俄羅斯的聖彼得堡、滴血教堂， 中國都有43笪地方上榜， 包括故宮和長城。 坐飛機那麼貴，這件事千多萬， 都是坐business class。 旅遊書有很多編寫，譬如說 你臨終之前一定要去過10個地方、100個地方要做什麼事、什麼事很多這些系列的書 好,AM730 就說北韓懷疑網絡恐怖襲擊癱瘓了南韓的銀行和電視台不過電視台的內容可以繼續播得到的 3间主要的电视台在南韩,3间银行和2间保险公司的电脑系统 昨天下午2点之后,几乎同一时间受到这个袭击 差不多瘫痪了,影响了节目的广播 并且导致ATM没办法提款 网上银行的电子交易也需要暂停 当局就说今次是网络恐怖袭击,虽然暂时没有证据显示是北韩所为 但專家認為這麼專業的攻擊應該是來自北韓的南韓軍方已經提升情報作戰防衛狀態由第四級升到第三級並且加強網絡攻擊的戒備我有一件事覺得過癮我看新聞就專門看這些觸事室有什麼這麼過癮呢這些所謂分析員就分析戰略分析員很厲害的國家安全牽涉到 雖然暫時沒有證據顯示是北韓所為,但專家認為這麼專業的攻擊應該來自北韓 即是北韓很專業 我只知道以色列的IT系統很厲害,即是北韓又很厲害,連核子彈都可以做到,我覺得他不應該這樣說,我覺得他不應該這樣說,專家說錯話 他應該說這麼惡毒的攻擊,就應該是來自北韓的,就不是那麼專業 因為我不認同北韓在IT界裏面是極之專業 專業到不用問貴,這麼厲害一定是他的 你可以說這麼惡毒,就一定是他,可以這麼說 香港商報,左報的頭條就是地產代理7間商會 炮轟辣椒過辣,生意爭崩頭 做這行的人就會有失業潮出現 我經常覺得年輕人沒有工作 年輕學懶去做這些賣樓 我就一直不太認同,很贊同 尤其是在商場,人家去買菜,圍著你看樓,你還紅區 有殺錯,沒有放過 不是做專業的,這些是做派傳單 林毓華 應該是時候去找一份正經的工作 即是回鬼佬所說的,make an honest living 南華早報頭條是什麼? Short list of six sites to boost land reserve 又拿6幅地出來賣,放進去那個 勾地表不是啦現在不勾了這個拍賣的代拍賣的房子放在地庫不是梁振英又不是唐英年的地政府儲備政府的儲備信報財經新聞當然是講財經的蔡普魯斯未解決危機 但是就沒有影響到美股反覆破頂我認為一直蔡普魯斯一個小國就不應該影響到香港的股市你問我我早上的星期我都是這樣跟人說的我說這個是乘機調整的大公報你看了頭條是什麼立法會辯論特首參選條件建制派發聲 愛國愛港無庸置疑立法會大會昨天討論政府應不應該將愛國愛港列為行政長官參選條件的時候有議員認為愛國愛港是必要的條件應該理直氣壯站出來亦都有議員說當局就普選進行諮詢的時候要考慮到倘若選出非愛國愛港的行政長官可能得不到中央任命的情況 你看完這段新聞,你就覺得很過癮,互相呼應 為什麼呢? 看報紙,我看的東西就是這樣看的 所以這半個小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怎樣看報紙 他就說 爱国爱港作为行政长官参选的条件就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爱国爱港的人就应当理直气壮企出来即是未惊都未惊过理直气壮大声讲怕什么叫爱国爱港的议员出来撑这件事但是你记住有个爱国爱港 我不知道爱不爱党刘光华这个未是要做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条件现在说刘光华他一定不爱党的如果他爱党的话一定很花心的因为爱过很多个党而且一脚踩两船我们一会回来再继续讲 D100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结束一连两日货币政策会议 以11票对1票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0至0.25厘区间不变 并保持每月购买资产规模850亿美元不变 联储局重申将继续购买资产直至就业市场前景明显改善又说在决定资产购买规模进度和组成上将考虑效果和成本以及达到经济目标的进展 塞浦路斯的银行继续关闭 较早前塞浦路斯国会否决征收存款税 央行正研究替代方案 试图增加收入和减少依赖存款税筹集资金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又同政党领袖讨论经济危机解决方案 塞浦路斯国会否决存款征税议案 无法落实获欧元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0亿欧元援助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明天抵达俄罗斯展开出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外访之后会再到非洲三个国家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杨达形容习近平访俄除了中俄是传统友好国家之外 同美国近期对亚洲的取态有关, 相信中俄会在部分议题商讨联合抗衡美国, 他又预期中俄双方会透过增加贸易额, 加强双方关系, 俄罗斯输送天然气到中国, 有机会是签署项目之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确信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心不让伊朗发展核武器。 奥巴马访问以色列, 双方闭门会议后举行首次记者会, 内塔尼亚胡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 应该对伊朗作出严厉制裁。 另外谈及, 与巴勒斯坦和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支持两国方案奥巴马的到访有助推动和平警方凌晨在湾仔扫黄在洛克道多间酒吧拘捕9名男女 年龄由23至54岁 当中一名本地女子涉嫌唆使他人作不道德行为其余8名外籍男女涉嫌违反逗留条件和唆使他人作不道德行为现正被扣留调查 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14,512点升55点 纳斯达克指数报 3,254点升25点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 6,433点跌8点 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低压槽正逐渐减弱，而一股较凉的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今日多云，有雾和有几阵雨，天气较凉，日间气温徘徊在21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3月21号星期四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4分。今早上有阿通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看回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那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上落中环差不多到这个维园落桥位了。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随时要间封的。至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那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去到油麻地停一场，二转一线比较车多少少噶吓。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思瑞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世界花园嘅。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吓。讲开男女平等呢样嘢咧，有时真系好难讲噶吓。当然啦，好多工作啊都系同埋工酬啊都系男女平等噶啦。例如纪律部队啦，咁啦吓，男男女女都人工都差唔多一样啦吓。但系有啲清洁工咧就唔可以咁做嘅。咁既比如话一个男士入到去女洗手间啦吓，唔系应该话一个男士入到洗手间，有个姐姐喺度清洁中，个姐姐就话你屙啦，姐姐边度睇你啦，哥哥仔你继续啦。喂，但系如果女士入洗手间嘅时候，有个阿叔喺度清洁紧，佢又唔可以话姐姐你屙啦，阿叔唔会睇你，呢个就唔可以发生噶嘛，系嘛？咁呢个好难做得到噶吓，咁真系大家要留意啦吓。最紧要系咩？唔好入错洗手间啦吓。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谨记啦吓，保持警觉。大班早晨， 同 系 我俾你做功课， 系点啊点啊？ 时穷则乃现。琴日我已经讲咗啦，如果香港嘅学校咧， 系 嗰种填鸭式嘅教育咧，你个答案咧就会俾100分，因为揾到个出处，上网。就查咗呢个叫做嚟自长恨歌嘅 文天祥， 正 气 歌，正气歌，我睇下有冇听。 哎呀，真系吓死 我！刘德华，喂， 坐落地啊！ 你多口，我睇下呢度有乜念口簧啊？ 哦 ，OK OK， 我而家喺度做紧呢个 test 啊！ 系， 咁呢个叫做正气歌啦。但你就冇用佢嚟解读啊嘛，你冇将佢引述啊嘛。第一。时穷节乃现，我啲同事有听众咧，热心听众指出话咧，系嚟自正气歌，咁系一个正面嘅，应该系一个正面嘅词句嚟嘅， 系 即系话一个人咧，到你有困难嘅时候，你睇到佢节气，就出现咗啦，节气呢样嘢好重要嘅，紧要个义气，义气就斜斜地嘅， 系 节气就唔同嘅，节气就正嘅， 好正面嘅。 好啦，咁呢句嘢一般嚟讲咧，就应该应用喺正面嗰方面嘅，应该系我嚟赞人嘅。但我经常用嚟咧就相反嘅，我嚟闹人嘅。咁你要解释俾人听，咁我而家问你啦。哎呀，写个讲咗答案，呢句嘢可唔可以？系咪一定要系跟足书本系要去应对一个人一个正面嘅评价？大班我嚟啫。就我其实唔系我嚟做一个评价，我系一个叹气，一个叹息。我解释俾啲听众听，没人以为我咧抛错书包，或者我唔识呢句嘢。我系做对我嚟讲，我讲呢句说话嚟讲咧，系一个感叹嚟。即系时穷节乃现，我系希望咧喺时穷嘅时候咧，我周边嘅人，尤其是我啲工作伙伴啊朋友咧，系出现到个节气，系一个叹气嚟，唔系一个贬词嚟。我又唔系话佢。冇义气咁解，即系话佢冇节气。即系你明唔明啊？ 明白， 你明啦嘛？ 明。 好似我问你，点解而家变咗我教你？ 咁你讲晒答案啦嘛，梗系明啦。 最衰林旭华喺左断档啦。好啦，今日考你又俾考唔到啊！咁你可以翻屋企瞓。 作为一个系设问嘅系主考官咧，你系唔及格嘅，大班。 唔及格，肯定唔及格。 現在變成鍾庭耀所以拿出來的結果是假的好不要緊好了接不接哪裡也好最重要是什麼呢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大声台重新出版D100还声于民上书局及小书局承受租金压力搬迁清仓3月18到24号观塘考明街112号友联大厦7楼全场10蚊本10蚊请多多支持请自备购物袋数货数书数仓多谢多谢 在下正事听说你的气功很厉害不敢当你赢了我拜你为师说真的我也是来拜师你又说你是梁师傅我是梁师傅只是拉一人太监的名字你看梁师傅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说还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那学气功会不会走火入魔的学气功是不是很难的看医生是不是不应该学气功呢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半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的角度去介绍不同种类的气功原理为什么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你有你講,我哋一定聽,一定俾你講。阿嚴敏華呢,就係我哋電話旁邊想嘅再喺呢件事上面表達佢一啲嘅意見,嚴敏華你好。 我覺得為何香港的傳媒已經變成這樣呢已經完全是以商害其他他們所服務的市民為己任呢為何會這麼維穩呢我就建議大家如果受這些糧粉報那些主流媒體的訪問的時候不要相信他們最好自己錄音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晚上八點鄭家富吳志森鄺榮孫 D100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D100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 听风者陈玉欣语文程思华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Pinna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专制下面一边人就要贪官民主下面贪官就少了为什么呢民主有坏事情老百姓都能讲话应该搞风波雷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讲回立法会辩论 昨天特首参选条件建制派发声 爱国爱港无庸置疑大公报就说爱国爱港选行政长官一定要选一个爱国爱港中央接受的人是理直气壮的所有爱国爱港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大声喊一点都不用退缩但是呢<笑> 做了官的劉光華就不是這樣說你這樣看到的李大公報就說這個應該是理直氣壯的但你看看劉光華昨天在立法會被立法會議員問到究竟特參選特首的條件是不是包括愛國愛港呢你猜他怎麼說呢你聽聽就知道即是這個不是理直氣壯這個就不是 好像今天大公報那樣說你們愛國愛港的自己有收了水的人應該理直氣壯你看到劉光華了故左而言他跟這個叫做什麼理直氣壯喂差很遠了大哥簡直是詞窮理屈簡直是言辭閃匿簡直是避得就避我們那個operator失蹤 不是火燭不是走了不是那繼續繼續那會不會是這樣你應該感謝他呢他都是表露了就說北大人有北大人說我們香港特區政府有香港特區辦事的一貫方式你又錯又錯當然是當然有保育黨都過來找你你第一句問他你是不是騙我的你猜他怎麼說他當然是說貨真價實 但你再問一兩問他就不回答這個問題走開就閃了這個就是劉光華這個就是劉光華何來理直氣壯呢可能他未認同了這個其實都未有的2017年怎麼選都未有的現在就是在虛張聲勢不是虛張聲勢現在是在做勢 現在就要告訴你因為2017年被無可避因為有了路線圖有了終極方案就一定是要搞普選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一定要是一人一票選特首既然是這樣的話一人一票選特首很嚴重如果一人一票選特首選出來的人不是中央陰點的人大家都知道說過很多次中央所謂容許港人治港容許香港高度自治容許你去搞一人一票選舉他一定要知道選舉出來的結果是絕對安全是不容有失是不可以有意外所以就一定要在選舉前 篩選了即是確保選到那個不會令到國家領導人是尷尬的不是尷尬那些不是說尷尬是可不可以接受尷尬是很小事那些面子問題最怕選一個人出來不聽話不聽話不是尷不尷尬問題即是選了然後這個是國家認為不能接受的那就不知好不好委任他了 一定不可以任那時候就尷尬亦都引起憲制危機問題就是說如果2017年真的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話他一定要確保安全系數去到100%所以只可以給別人選你可以選不過我告訴你你選誰到時可能又是給你選誰就梁振英 李慧琼找回賣假酒的唐英年出來不過唐英年今天出了聲明說他沒有賣假酒他回頭說那個人有留事不懂的那個紅酒神探叫神探叫劉爺他說你靠看雷寶做人那雷寶就當人假那怎麼辦難道開了酒來試一下 一會看一下看他怎麼說我覺得我沒看你看了名字我就看了標題你有沒有看他出來反應是怎樣 追究咯,佢唔識貨咯,如果要拍賣嘅話,如果啲神探唔係睇呢部睇咩呢?當然我都識走,睇埋個卒啦,好多嘢睇嘅。係係。咁跟住仲睇資料,睇幾錄,嗰你出過幾張酒,你走去咗邊度,係咪落嗰啲手上。 可唔可以出嚟試下,我都係話。 一開出嚟點拍賣呢,我就啱話俾你聽樣嘢。 咁你成lot㗎嘛,咁你可以一支㗎嘛。 那個lot就可能只有一支的人沒辦法啦第二個問題大陸賣假的東西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 你不知道的，我已經教過你了，你講來聽聽，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所有假的，那些賣酒 酒就簡單啦，在很多人去唱K，就給你一瓶，那張來天的，他就跟你開瓶，開回來沒有就假的，換了咯，調個包了，是不是？這麼簡單？你錯啊？又不是的嘛？當然不是啦，你走回來了，你走了哪裡了？你吃了東西不乾淨的嘛？播劉哥說一聲啦，突然真空了我們的直播室。是。<笑> 我們是不會評論是個別人士的意見，總體來講，將來的工作我們必定是需要根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的決定，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到時大家議員都會是參與其中，是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講這個個別人士就是其中一個，包括梁愛詩。因為梁愛詩昨天不停都說，最新的一次就是昨天。 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被問及愛國愛港是否下任特首的必要條件的時候，梁愛詩就說，鄧小平民選裏面已經提出治港必須是愛國愛港的人，因為一國兩制構思裏面一國和兩制同樣重要，如果不愛國不愛港就不會為香港好。 梁愛詩又說雖然在法律上不會規定行政長官要愛國愛港，但他認為愛國愛港的人才好管治好香港。現在第一，劉剛華說這是個別人士的看法，對不起，這個叫梁愛詩，大家知道梁愛詩是共產黨，第一、第二知道梁愛詩厲害，但最好笑的是梁愛詩是語無倫次的，喂，香港是根基本法辦事的。 保證了我們一國一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完全基本法就不是根據鄧小平的民選的喂現在即是梁愛詩告訴我們我們可以將這本基本法扔掉去有沒有基本法扔掉去了就買一本小說回來就行了買一本文摘回來就行了就鄧小平民選我有一套很漂亮的那一套原來那一套才是我們的憲法 喂,有沒有搞錯啊?梁愛詩。大班,香港的議員很多泛民陣營都說成功立法原意嘛,他就說給你,領導的原意是這樣說,這樣說,那樣說嘛。廢話連篇,總之一樣東西看基本法,不是看民選的。喂,民選我待會拿份民選出來慢慢看啊,我看有沒有些特別的東西是鄧小平寫了呢,然後我們可以活學活用的。我看他寫民選的時候沒有說我用。沒用啊,大班,你不是權威解釋啊。 我看後有沒有說到說我們這100啊大佬啊好啦接著我們這個新聞天地越來越長真是可憐不過很有意思現在這樣一路看下去起碼知道我們說什麼可以一集中最低工資星島日報的頭條就說最低工資$30 5月1日 將會在5月1日實施今年5月1日5月1日動節但是回望過去一年統造假的統計處去年中所做的全港收入人的工時統計調查發現全港最低薪的一成打工仔平均時薪一早已經超過了這個位置已經在做$36 仍然賺$28時薪的只剩9萬人你也要補償很多人以物業管理、保安和清潔業的時薪中位數最低但平均仍然高達$31.1 最大部份的打工仔是不會帶來任何得益的這個就是啟示就是說由$28加到$30 但到5月1日實施的時候 真正得益的打工仔可能就是那9萬個就是這麼多所以就是說這些可能是最無能力或者最無議價能力的人或者反映了一件事你知道我立場我當然是幫 我不是反對最低工資,你跟張宇仁說,不過你跟張宇仁說沒用的,張宇仁是沒心的,你記住,一個沒心的人 即是換一句話來說，即是你定在30元是偏低了，如果要大家得益，起碼要定到33元至35元，這個就我的看法。有張宇人這樣的人在這裡，浪費時間了。文匯報你看了，二手樓陷於冰河期，豪宅劈價兩成。 辣椒加息重創香港樓市，2400個經紀恐怕失業。拍手啊，有人失業你就拍手啊，你真是你沒有良心啊，那些人都說去找工作，Make an honest living，我已經說了，你怕那些金牌經紀沒工作，那些一個月拿100萬佣金的人會沒工作，施永青沒工作，你怕，施永青就在愛港力那裡亂說，你有沒有看到啊？ 不知所謂這班人，這些就是做地產經紀的，不是一份真是我們所謂的 honest living 在外國賣二手車是最低的，社會的身份，在香港賣樓的那些，入到銀行的身份很高，因為賺很多錢，甚至乎不勞而獲，但是 如果社會地位來說，我相信你這樣說就不公道，證明你可能真是未曾用過這些地產代理的服務。香港就不知所謂的了，質素的問題，條例的問題，怎麼可以一個經紀代表買家，已經錯了，一開始已經錯了，又是講完了，那就改吧，可以改的。 為什麼我手掌我都澄清一下，林毓華又害我，我陷我於不義，我就不是因為有人失業。失業老實說，香港大把工作做，要找工作做一定找到，問題是你肯不肯做事。很簡單的，再不肯找一門手藝學一下，好像我們以前的長輩跟我們說，現在你可以去學整飛機，你可以去做建造業，入身 起身怎樣賣5元，扎鐵那些幾千元一個小時，日曬雨淋的，要做事的，要賺錢的，不勞而獲，經常坐在冷氣間，現在這座大廈很多人坐在冷氣間，但我只要一駕駛回來，一進來就有環保大道，已經聞到臭味，陽光一出就糟糕了，蒸發你那股味，我情願走到機場，好像紅人那樣追著那些電郵來聞好過，我要避避，大哥。<笑> 拿我拍手掌原因就最開心話,你樓價跌了,林毓華。你都明我點開心,是樓價跌了。樓價跌是大家開心,但梁振英捉錯用神。去吹出來的港人港地呢,現在不是敢大喊大叫,港人港地應該是政績,應該我們哄港那些本土主義的人。 他現在不敢說,因為被老闆罵完了,上來大學,他現在有預先張揚,你又說原來租約這個規定有五年,我真的不明白,現在都說被老闆罵完了,老闆很簡單關門,港人港地原來不是被他自己,不是被他落實,昨天去見老闆,找緊落實, 就告訴你,聽你不要亂來,香港是一個一直以來是一個自由貿易的港口,一個小島,不可以封關的。那我做業主,我跟人簽幾年租約關你什麼事?現在已經可以了,簽5年,他沒有說不准再簽。他叫你第一個約簽5年,還有一個漏洞出來了,漏洞就是說,譬如你買一層樓,給你兒子,你想放進去 基金不行，梁振英禮崩樂壞，他做什麼都是不成熟一樣推一樣，現在發現不是成熟一樣推一樣，梁振英是半生熟推出來了，當日丁福祥搞幫這個港英政府搞獨立香港電台的時候就是一個未熟的蛋糕，就要拿出來給你嘆，梁振英是專賣生意的。 人家說明是栗子蛋糕的,大班,美國屬栗子蛋糕,他後面鬥的,我現在經常看到他,他很happy,這個丁福祥應該是 那些港人講地這件事那些紅宅這件事那些樓價跌這件事我就拍爛手掌逢趁這些地產代理商如果他一倒閉炒人的時候就告訴你樓價開始跌的時候這是一個最好的indicator一個最好的指標但今天政府拿了那些短裝樓出來賣離譜我想聽聽你說什麼離譜啊 有很多是很不行的有人去電視台也好報紙也好就找人去驗收就說執樓起碼每個單位要給多10萬還有為什麼沒有樓的人看的這麼離譜真的賣什麼我不同意你說法你說吧我就叫人去買的我沒有不買我意思是說不用你不給人看就是這樣才好那你才有機會買到嘛 如果真的想買樓的人不會喊苦喊苦如果你認為天水圍那麼遠你都想去住的喂百多萬啊你就將那十萬八萬打上去咯不要經常我見到有些人經常說我又不買舊樓的我又不買華茂的樓的我又不買這些樓那些樓你都是那些人我知道很簡單的就經常說你就用你計數拿計數機出來它便宜了多少錢 我想你有沒有探過你的書友他花多少錢去裝修你就知不知道誰的書友李兆光啊沒問題我叫人去買我去看過樓來的7000元尺全馬場景所以說你沒有看過樓是發霉的那不要緊的我工程師來的我最喜歡做裝修的你給錢我幫你裝修咯不要緊的你給我幫你裝修就行了 香港有幾個行業人一定是人罵的一個就叫三行一個叫裝修永世都不准期的你給我不准期的一件事但最重要是裝修如果是我們不懂得了問你這樣很清新的空氣你不要賴我都未開工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說 出事啦，出事系。 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还声于民。 D 一百交通消息。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31分，哎，大班未质问通之前，这分钟有阿通跟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首先看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就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排返到海景大厦的。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和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实施紧间封的了。至于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好远的车龙排返到中山纪念公园那边的。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去到骏发花园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嘅狮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系新沿到去格田村嘅。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呢个石门回旋处啊！哎，爱国爱港爱 D 一百，哎呀，不过就唔系个都爱做特首嘅，系嘛？哎，其实基本法一早就俾人攞嚟摄咗床啊、台脚啊、凳脚啊咁噶啦，系咪啊？不过咁噶，久唔久你好多嗰啲啊极左啊极穷人走出嚟，哎，讲下嘢啊，补充几句啊，哎，就自己做埋主席啊，做埋阿爷，呢啲人咪正所谓咩呢啊，狐狸吵架，哎，点解一派胡言啊，哎呀冇错，你唔好使理佢㗎啦，哎，自己諗返自己啲嘢得啦，如果唔係啊，都唔使什么要推动呢个占领中环啊，係咪啊，好啦好啦，咁至天气报告啊，咁现时温度23度，咁相对湿度呢就78%，咁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係监测站啊 ,15-50%，咁属于个轻微至到中等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雾及有几阵雨嘅，咁天气较凉嘅，日间气温咧徘徊喺呢个21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系啦，啱啱出完门口咧，咁真系要着多件衫。今日系凉过琴日好多嘅吓。大班早晨啦，点啊？系 你想唔想买楼啊？ 我买唔到啦，真系唔系讲笑啊，系 啦，到啦， 好想买， 有啲楼攞出嚟80万。 唉，真係相当吸引咁啊。 係咪吸引呢？ 係啊係啊。 咁、啊、如果你要80万周围都买唔到嘛。 係啊。 好啦，但係呢层楼买返嚟係有啲问题嘅，四大问题。 嗯。 但係个问题可以解决嘅睇债啦，个个都就话10万人呢 可以 就搞掂㗎啦。 係。 那你是不是应该将那10万打到楼价上？是啊，对吗？打到楼价上，值不值？ 如果是低於市價都值的，不是咯，不說完了，這些是這麼多人買樓，但有些漂亮的，香港仔有些好的，那些樓王300萬，錢不是問題，問題沒有錢，問題抽不到，你的人工太高，過了那個入息的要求，不過這樣說，不知道，告訴別人，要什麼人，你說我刻薄你，不會，大班好善待 起碼你現在連居屋都沒有資格申請，真相起碼連居屋的申請都沒有資格申請，好多事情的，好多因由的，好啦，即是你資產就過了，資產我真的全銀行簿，我等出糧，全銀行簿只有兩個零，差就是百多元，好，怎樣大班，他賣不賣樓，我真的想賣，真的沒錢買。 多謝，真的幫你減了薪金，減到呢在行一下，喂大哥，你真的有些老闆是幫你幫你夥計的，真的有些直情說想真的減薪金，你去申請啦，唔該，人工，多謝啦，我唔該啦，我寧可租返而家咁貴租嘅屋啊，香港仔近數碼港啊，喂香港仔數碼港呢，嗰啲小巴唔係成日有㗎，好疏㗎，好煩㗎，要坐的士㗎， 拜拜， 跑步 踩單車，踩單車啦！哇，那條斜佬真係人多癲啊！所以咪應該有批呢個電動單車，電助電輔助單車，動力輔助單車，唔好講話電單車，一講電單車就誤會咗， 輔助啊，仲有輔助，輔助單車收到，啱唔啱啊？真係㗎啦！如果我哋覺得啲政策唔啱咧，真係要去一齊組織起嚟。 推動都說我本來如果鄭文，如果我繼續做多一屆立法會議員，就會有㗎，係嘛？係，真係。而家嗰啲立法會議員廢㗎嘛，佢哋唔係為民請命㗎嘛，佢哋為黃花著想。議會外都係做啲嘢㗎，係嘛？到啊，陳鑑林可以叻到炒鋪㗎，我而家對縮年起勁，哇！八千幾萬啫嘛，十萬蚊你100萬咋，跟住過嚟收10萬蚊租啊！我就而家以後我唔敢鬧佢啦。係，原來有老㗎。 我以為他沒有腦的，經常都要是在大圍買個店，100萬，現在8000萬賣了出去，我不罵他，監製說罵他，這個跟那些辣椒有什麼關係？大班是向錢看，露出你的資本家的面色，我住在香港就是因為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港島區，現在大陸你不去，你去北韓吧。 林毓華，你不學做專家，行不行？做電腦專家，冷靜啲，冷靜啲。好啦，揸緊車各位，請緊嘢啦，保持警覺，安全駕駛啊！D100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D100還聲於民。 San Luis's Pinot Grigio 夠酸咯，大啖大啖咁嗒，嗯，Cheers Italiano 意大利薄餅，意大利粉，風乾火腿，就配呢一支 Balulu，Lulu Bravo 男人之家要识饮识食，饮咩意大利酒呢？食乜嘢美食呢？听着星期五同埋下星期一下昼3点到3点半为食麻辣酥，由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 约赞助播出，意酒会有环节，带你畅游意大利顶级酒庄，教你拣优质意大利酒。喂喂喂，约唔埋老友，开心品酒 大声台，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半到10点，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开心快活人。 下午1点到3点， 前。 因后果。 下午三点到四点半， 为食麻辣素。 下午四点半到黄昏六点，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十级自由风。 晚上八点到十点，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十点到凌晨十二点， 霎时冲动颜联舞。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环星语文。 贪官呢？专制下面必然是有贪官，民主下面贪官就少了。为什么呢？民主啊，有坏事情老百姓都能讲话。 给我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大家听紧嘅系讲下啲招牌先啦。 啊， 听紧嘅系大声台。 风 波里的茶杯， 头先你咧就继续咧就推荐大家就去呢个天水围买 楼。唔系，如果真系要买楼就要买咯。 唔系啦，有一样嘢我想问你噶，四大嘅系问题咧，三个我都觉得冇问题，其中一个我担心就系窗咧就唔贴窗框嘅，大风大雨又会入水嘅。 换嗰啲窗 换唔换得先？ 换得噶。 换咗会唔会又话咧？ 换得。 使唔使申请噶？ 换得噶。 喂，咁做业主嗰啲点解唔整翻俾人哋即系换咗 卖啫？我而家唔讲呢样嘢啦，当然。当然两个睇新闻呢就两个角度去睇嘅。我正话从消费者角度即是想买楼的人的角度去睇。你说从政府的角度去睇呢，从一个公共行政去睇呢，咁当然政府唔啱啦。你就房屋房委会呢， 你十年 就应该执好晒啲嘢先至攞啲楼出嚟买。 佢话执过㗎啦。 咁即係呢个就肯定系又系偷工减料，将货就价啦，价低者得。 咁会唔会又涉嫌贪污啊？系咁以搵个承办就执咗佢。我唔怕啦，业主都会再企你过嘅。 贪污就好少有㗎啦。而家贪贪埋埋咪送两张飞俾你去过大海咯。边度仲有贪污噶？价低者得啊！咪执窗呢啲咪执楼咯。你嗰验个工程嗰个咪出现问题咯？嗰、那个啊验楼嘅人，即系佢如果话搵人执咗，即系执得唔好咯。咁可以再执嘅啲好湿碎嘅，只有钱就得啦。最紧嗰层楼值唔值咁多钱？嗱，我就从我哋听众嘅利益嘅出发。你嗰成日话啲楼贵买唔到楼，而家有平楼咁就买咯，不过都买唔到。 佢都有啲系贵楼嚟噶。 唔系啊，我一讲喺天竺苑啦，买唔到噶。我话俾你点解咧？要抽签噶。你估香港人蠢嘅咩？我就想，其实你喺度赚乱 call 平嘅啫。我想带出一样嘢咧，而家啲香港传媒咧多余噶。你唔系冇新闻做啊嘛？啲电视台啊、报纸啊，咪走去揾晒啲所谓专家去帮人验楼咯。佢都冇谂到一样嘢。唔知几多人排紧队想买啊！ 嗯， 啊，你信唔信我同你输到？你睇下截咗纸之后，又有超过几多倍认购啊啦！ 嗯， 系嘛？咁你多余啊！即系我话俾呢啲冚唪唥多余。从市民嘅角度去睇，最实际就我要买楼。 嗯， 我突然间有平楼卖，我梗系要买啦！你讲乜都嘥气嘅，市场决定嘅呢嘢，房委会咧就垃圾嚟嘅，唔使讲噶啦。呢、這个咁嘅房委会房屋处而家嘅处长咧就叫柏志宝。啊！這個、呢个 Pascot 咧， 啊，柏志高 就唯一一个外籍公务员，而家做紧 D 八嘅，最高级佢噶啦，冇噶啦，啊，即系已经系绝种噶啦，同啲米普嗰啲咁嘅黑面咩咩雀仔啊，都系唔使做统计噶啦。而家喺公务员喺 A O 里边咧，外籍人士寥寥可数啊， 好似 系通过户口咁啊， 只此一家， 啊，两个零都唔知有冇啊，一个零嘅就得可能。喂，大佬啊，即系我系同唔同嘅睇法，但系你都知道房屋署不知所谓垃圾嚟噶啦，房屋署唔垃圾又点会搞个领会出嚟啊？啱唔啱啊？ 我有个理由，我真系觉得好荒谬，就话咧系啊方便管理咋、啊，我都唔明 点样叫方便管理， 即系唔俾呢个示范单位啊，同埋俾大家喺网上 睇。咩嗰个排长龙去睇咁点咧？嗱，我话俾你，以前嗱啲人又唔知啊。 以前賣居屋的示範單位呢、嗯、就在這個樂 富 那裡搭個景給你看的，現在你要看實樓、嗯、當然最好是方便人去看啦、嗯、但是他很簡單的業主就是政府啦、嗯、他覺得大班人排隊買甚麼看而已、 嗯 啊、看來做什麼，你是不是都排隊去買的啦、啊、這樣我不贊成的，我又是認為應該給人看的、嗯、我又認為他應該執好就是樓的，不過我剛才說的那個觀點呢、 嗯、 就覺得如果想買樓的人呢，這些是筍東西來的、 嗯、 不過就要排隊， 就係呢啲，即係呢啲咁嘅借口，就我覺得好難接受咯。若全棟大廈開放市民參觀咧，管理有困難。 喂，即係話 請你翻嚟就要解決問題 嘛， 大哥，真係嚇。 而家啱啦，有2000多个地產經紀就嚟冇嘢撈啦。 啊， 咪外判 揾佢做導賞團 咯，咪外判俾呢班友啊。你好簡單嘅，打個電話俾施永青啊、黃黃咩業啊，就話喂，你好似好多人啊，好得閒啊嘛，我哋天眾院開賣啊。找班那些穿黑西装成日追车那班友来，不过不要打交，讲明啊。 拆几多个佣啊？ 冇佣啊，俾钱啊，咪俾时薪啊，30蚊，30蚊做唔做？30蚊，冇佣啊，30蚊做唔做？但最紧唔好打交，同埋嗰啲客唔系嗰啲客，你唔好追住人买楼啊！好简单咁，你俾个机会啲人去睇下啲短装楼。你知唔知点解俾人睇？我讲埋俾你听，其实我一路讲落去，我真系未人讲完啫。 继续啊，继续啊， 他就是不想被人入去看到那种偷工减料啊，那种肉酸法啊嘛， 嗯， 即是有没有听过叫家丑不出外传啊， 嗯 嗯，有没有听过冚埋啲衰嘢啊，呢啲咪房委 會。咁就炸鬼咗佢啦，红身咗起过啦，阴公，係呀。 咁咪环保，你记得我第一个我同你一起反对嗰阵时嗰个红番盘都拆的，你而家喂你咩人嚟㗎林中华啊，你而家做咗凉粉啊，拆乜嘢都拆。离谱啊！我已经拆嘢太多了，仲拆。 咁你咪好似 执翻靓佢哋咧？而家 变豪宅卖啦。 豪宅嚟噶，有条友啊，而家地产商会主席啊， 系 曾经讲过啲楼唔系人住噶。 吓， 唔系人住唔紧要，攞两间俾我啊。 唔系，佢唔系咁讲，佢话厨房好细，大肚婆都住唔到啊。 当佢想拆嗰时，佢话唔系人住噶。佢话过入厕所入唔到，住唔到弯。唉，不知所谓。嗱，不过无论如何。嗱，房委会就唔啱啊，房署唔啱啦，喺度冚，你唔俾啲人去睇啊嘛，衰嘢嚟咁，呢啲咪好嘢嚟噶嘛，咁、所以快快脆脆卖咗算数咯。咁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如果你想卖楼嘅，你又有资格申请居屋嘅，呢、這个系又唔介意住到咁远嘅，即系好多先决条件嘅，大佬林彪话， 系咯， 咁你咪去卖咯。咁讲完啦，关你嗰啲人咩事啫？唉，你成样嘢错噶，即系啲报纸同埋电视台、电台你睇到。他就針對啲樓嗰啲 defect， 嗯， 啊話四大問題， 係 又要估埋價，要10万蚊執翻正佢， 係， 佢就冇從另一個角度去睇有冇人鬧房委會， 嗯， 係咪得你林彪華鬧佢而家？除咗指出個問題之外，有冇人鬧佢？ 嗯， 有冇人講翻短裝點解會發生嘅？ 佢而家報紙鋪天蓋地當筍盤介紹， 有冇講翻短裝會發生嘅？當年有冇人記得當年短裝係咩事啊？嗱，譚奕明啊，因為咁而辭職。 嗯， 短装事件， 嗯， 仲有人坐监， 嗯， 有人咧成间上市公司送咗俾人， 嗯， 但系， 嗯， 有个人冇事嘅， 嗯， 因为佢老婆做行政会议成员，啊，嗰个叫周梁淑仪，佢老公叫周明权，佢又被谴责，佢有责任嘅，但冇事， 系， 其他人个个坐监，等于香港电台一样， 嗯。 啊，曾志华而家仲喺度乱噏，而家喺呢个时候啦，话仲做紧嘢，9点钟就走噶啦，仲喺度乱噏。其他嗰啲攞 A 九方嗰啲去坐监，咪又系咁咯。朝廷有人好做官， 咁会唔会咧？到转头咧，阿黄坤就讲得啱咧，佢话要延长嗰个执漏期吓。 点样延长执漏期 啊？ 我想问咩叫执漏期？ 嗱，佢就话咧，就系啲买家拣楼嘅时候咧，定系15、16噶啦，咁佢又唔安排示范单位，咁佢房署咧，呢叫好做又唔做吓，咁啊担心影响销情，不过都唔会嘅，一定系，好啦，咁佢就话咧，楼宇结构咧肯定冇问题，但系个室内装修可能要执漏，咁认为咧房署应该延长啊执漏期，呢个又佢讲嘅， 我都唔知噏乜 吓。 你嗰个租写字楼好似我哋咁就话俾 free rent 你啊，咁你2个月装修期唔使交租，3个月唔使交租咁。喂，你系业主嚟噶，你买一层楼，啊咁咩叫延长嘅执漏期啦？咪意思即系话唔使咁快供钱字啊？ 即是執完才供款啊。 咁都一樣嘅啫，一路後續而落去，唔會因為咁得得咩著數噶。 唔好講啦，齋成一講就興噶啦，又一講到啲短裝樓又，即係我睇到有啲人逍遙法外，我就興噶啦。OK， 嗱，申報咧都係話短裝居屋賣大包嘅，咁呢個唔使睇，係人都知啦，好嘢噶啦。我當年話俾大家聽，政府賤賣資產、賤賣領匯，即係話俾你聽筍啦。我而家話俾你聽咧。你就唔好嗱，我其實一樣嘢係帶出一點嘅，唔好因為林毓華之流同埋啲報紙啊、電視台之流咧，話嗰啲屋買唔過噶，有排你執啊，要10萬蚊噶，啊四大問題啊，唔好聽嗰啲人講。 嗯， 你認呢啲冚冷筍嘢嚟噶？ 嗯， 買咗翻嚟執，即係等於而家林毓華，我話俾你有個波子。 嗯， 我有個老友嘅。 嗯， 係壞噶。 嗯， 唔准睇車啊。 啊。 啊。 几钱 ？Carrera Four 啊，开篷啊， 系 10万啊， 系 我一直叫你买，唔使睇一睇嚟，做咩买个壳都抵啦。林毓华执几多啫，几廿万蚊都整到新啦，啊，即系同一道理啫嘛。 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啫，以你工程师嘅专业讲，冇撞过，冇计点啊？ 我话咩冇撞过， 冇副计点啊？ 我都系整20万蚊嘅新计翻嚟，得帮你。唉，你真系林毓华嘥时间，即系咁讲你明？最好你中意车噶啦， 系 十皮嘢 Carrera Four， 系 啊。九十年代开篷你最中意噶啦，啊冇撞过，啊咁啦，其他嘢唔准睇，买唔买？我即刻帮你俾钱买咗先，喂真离谱噶啦！喂，如果肯卖俾我啊，啲短租楼我即刻去买啊，唔使睇，我都唔睇啊。 你准备成栋买系嘛？ 买得过啊， 系啊，成栋买得过啊。 买翻嚟卖出去，我执你去，大佬啊，所以唔好即系啲报纸咧，佢根本同呢个市民脱节。你唔喺度吓人啊！又话呢样唔掂，嗰样唔掂，你梗系唔好买。人哋冇钱买楼啊！喂，有机会喺度买到平楼，点解唔去买先得噶？即系你如果你嗰度你唔介意住嗰度，你唔介意你认为嗰度好嘅，咁你咪买咯。你能力负担得起嘅啊！咁啊，讲完啦，啊冇嘢好讲噶啦，唉。跟住啊，《经济日报》又讲港股劫升，大行咧就好淡分歧，永远都系咁噶啦。喂。啲经纪嗰啲股票佬永远一个唱好一个唱淡噶， 嗯， 呢啲即系睇完冇睇唔好睇。 咁自由社会系咁啊， 睇完啦，头条啦，头条报完晒啦， 啊， 哇，搞咗两个钟，大佬，如果揾你要做呢、這个，阿女话揾你要做呢个新闻天地系大件事啊，我话俾你听，啊 ，overrun 到咧黐线啊，啊，社评有冇啲特别嘅社评？你觉得攞出嚟闹得啦，啊，赞嗰啲唔使啊。 特别啊，有一个问题啦，嗱，头条日报就讲话咧，佢住得宽敞，梦何时圆？咁呢个我觉得真系啊，如果我哋要比较，同内地比较，同新加坡比较，我哋香港居住环境都系弊嘅，真系。 好啦，唔好睇啦，啊，讲翻言归正传啦，不过都系我哋节目嘅一部分嚟嘅。其实正话我已经分析晒今日所有嘅新闻摘要， 嗯， 呢个好紧要嘅，即系我用咗咁多钟头，由5点钟开始睇报纸。睇到而家，我都同大家讲我睇咗啲乜嘢，我点样谂噶嘛，系咪啊？林彪话，嗱，而家讲翻咧，我哋呢个所谓优秀警队咧，真系不知所谓。即系嗱，你唔好讲系一个政治工具，香港警队公安化嗰啲，我都唔讲，我唔同意识形态去睇啦。喂，一个优秀警队，你净系睇呢单最近发生两单呢单伦常惨剧，你就睇到完全咧冇晒纪律， 嗯。 Amateur 呢啲就直情警咩欺春警署嗰啲咁嘅案件出嚟嘅。嗱，而家咧就俾人咧，你有冇听过啊？一个谋杀案，一个凶杀案现场，嗰啲证物系抌到周围都系唔要嘅，当垃圾抌鬼咗佢。喂，净系呢样嘢啊，将来啊，如果我系个金牙大状咧，我已经可以拿住呢样嘢有排同你倾嘅。啊，喂，好多证据。啊！現場你睇戲， 如果你睇電視咧，新聞你睇到啊， 你睇 CSI 啦，好多人都睇過 CSI 噶啦。喂，每一樣嘢啊，喺個兇殺現場啊，都係證物嚟嘅，唔使講噶。佢可以將啲證物，有啲好重要嘅證物抌到成地都係噶，林英話。跟住等啲垃圾婆去執曬佢。 我喺呢度冇得驚奇喎，我就啱啱想講就話喺呢個係君臨天下嗰個係殺人同埋跳樓嘅案件度咧，咁啊當然啦，係有一個嘅係棚啦遮住咗嗰個係遺體啦，好啦， 咁你喺電視見到呢就有一個呢著晒呢啲袍嘅一個好明就係係守正。係啦。咁呢隔離有一個警官呢就係著警服嘅。佢係咁準備攬入去喎。咁但係我見到好在有另一個工作就攔住佢就唔俾佢進入嗰個範圍嘅。 咁嗰條友有冇鬧人啊？ 咁我睇唔到電視冇聲㗎嘛，即係個畫面就咦有人著晒呢啲袍殺有介事就去守正㗎嘛。但有個警官呢就係好似咧就好老粗鲁咁啊，系想进入嗰个咁样嘅场。 你睇 CSI 都睇到啦，任何凶案现场，任何凶案现场啊，如果啲证据被破坏，好多时咧就唔能够将个疑凶咧绳之于法嘅。嗱，我话俾你，而家我哋呢个警队咧就叫垃圾警队，由今日开始，本来系最优秀嘅。啊，你净系睇下《苹果日报》今日嘅头条，八乡呢单伦常惨剧咧，嗱。那個十八歲的嗱，報紙話佢逆子啊，我就叫佢畜生。嗰只十八歲的畜生咧，琴日喺屯門法院提堂，警方日前已經將兇案現場解封啦。四個男女清潔工人啊，而家做咗 CSI 佢哋。琴日晏晝喺兇案單位進行大清洗，並且喺單位內咧檢出大批血衣、血枕頭、血箍筍。装满了12个大胶袋，但这批怀疑同凶案有关的物品呢，警方为什么没带回到警署存放呢？就当然引起争议了。自己有了，警务督察协会，警务督察协会这个主席曾超科呢就形容事件很奇怪，他自己都觉得，因为警方检走证物呢根本就应该有杀错没放过，只有嫌少不会嫌多的。 是啦，当他们拉小贩的人他都是全部那些车仔啊，不理你叫做什么是菜啊猪肉啊都全部搬上车的。 而这个法律界人士和一些呢业界人士包括退休的法医官呢亦都说这些嫌了血的床单枕头是属于极为重要的证物，根本就不应该抌了去的。这件事呢大家都知道一件惨剧，我就不是很想讲的，发生在今个月16号。因为53岁的男子霍礼慈和他39岁的非籍妻子这个霍 Irene G 就被人斩伤。送了医院之后呢夫死妻获救。警方事后拘捕死者18岁的衰仔这个畜生呢霍立年和那个猪朋狗友，这个不是猪朋狗友，我又不明白为什么你人家打机怎么会帮人家做帮凶 的。你都劝交就是的嘛，唉，真 的。这些不是叫做你有一个朋友跟你说我要进行一些这样的事。这些无法无天的勾当， 你就应该劝他，如果有一个好朋友就应该停。想你没想啊，没说啊。绝交的。分分钟我报差馆走去。因为你独善其身自己走了去。我都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最大问题现在是警方嘛。嗱，琴日两点几咧，三男一女咧推住一部手推车，再有清洁用品嘅胶桶，翻去案发嘅现场进行清理。一个钟头之后咧，清咗12袋黑色嘅垃圾胶袋，分两次推佢距离村屋大约200米外嘅垃圾站都抌咗去。记者在现场所见咧，喺单位里边清出嚟嘅物件咧，几乎全部都有血迹。当中一袋咧就染咗血嘅床单、棉被同埋枕头，四袋咧就装咗咧染咗血嘅 cushion， 五袋咧就装咗染咗血嘅牛仔裤、恤衫同埋内衣，另外仲有一袋咧就是、电脑嘅 mon 啊、keyboard 啊、台灯同埋书，不过全部都染有血迹嘅，仲有大批食剩咗嘅食物嘅残渣。咁啊嗱，我真系唔明白。究竟而家我哋嘅警队系做乜嘢嘅咧？一般嚟讲咧，警方交还单位咧，意味咧调查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啦。如果事后发觉遗失咗重要证物咧，需要负上责任。警方发言人琴日回复记者查询嘅时候咧，就话咩林一华佢话调查人员啊，按呢个现场环境同埋科学鉴证主任嘅专业意见啊，呸！将涉及案件的有关证物检走和作检查调查之用和检控之用，并且在现场将单位里面余下的物件拍照档案，这个单位星期一就交回给受害者的亲属。 十二代染血的證物拍了照就可以了當然不行啦大哥你說我們這個警方是不是這個警察已經失控了除了要做政治打壓工具之外現在完全是非專業化這些跟菲律賓拿著大槍來搏車槍門沒什麼分別香港警察的專業水平已經去到菲律賓的水平分分鐘超飛趕哪邊啊 說哪裡說哪裡說哪裡但我覺得是不是我們又不好是指揮官的問題還是前線官人的問題沒有任何警察都知道這些植物是第一天入學堂我想一問阿通要學的東西所有這些逢一染了血的東西兇殺案現場一定撿去像杜番轉頭那樣好像這班人我看戲那樣這班人是兇手派來清理的現場把植物拿走了倒回頭就喂 這件事我還看到很多漏洞其中有個疑兇你送他入醫院又不放他去求病房另外一個運在小欖那裡又給記者去訪問他這是嚴重罪案所以證明現在我們香港警隊是菲律賓化除了公安法之外另外一樣是菲律賓化一個就變成政治工具一邊另外一邊就是amateur 大佬啊那你說我們大班都是的有得你有樣你看的你見到我們的警務人的制服真是簡直是跟這個管理員大廈管理員化那是保安化一方面是公安化一方面是保安化另外一方面就是菲律賓化太不像了我想現在菲律賓的警方聽了之後就會打電話來的了大佬不要吧我們雖然蝦碌而已都沒有你們香港的警察那麼蝦碌啊哥 好,聽新聞了。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有张曼燕报道新闻 警方在深水埗鸭寮街捣破一个大麻种植场 检获167棵大麻 估计可以提炼出价值52万元的大麻制成品 行动中拘捕两名越南女子 警方3天前在区内截查一名62岁男子 检获一批怀疑是用作种植大麻的肥料经调查后昨晚采取行动种植大麻的现场大约400平方尺里面有太阳灯和抽气线等设备 东莞受恶劣天气影响,部分镇街受灾, 造成8人死亡, 136人受伤, 其中2人重伤。 新华社报道, 雷雨大风和冰雹天气, 昨日下午影响东莞, 受灾的包括沙田镇, 厚街镇和大岭山镇等。 聯儲局公開市場委員會結束1年2日貨幣政策會議 以11票對1票決定維持聯邦基金利率在 0至0.25厘區間不變 並保持每月購買資產規模 850億美元不變 聯儲局重申將繼續購買資產直至就業市場前景明顯改善又說在決定資產購買規模進度和組成上將考慮效果和成本以及達到經濟目標的進展 天氣方面影響廣東沿岸的低壓槽正逐漸減弱 而一股較涼的偏東氣流正逐漸影響珠江口一帶 預測本港今日多雲有霧 有幾陣雨,天氣較涼 日間氣溫徘徊21度左右 吹和緩至清勁東風 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 現在氣溫23度 相對濕度84%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02，咁呢分钟咧继续有通话，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窝打路道向翻尖沙咀方向，近呢个军营嘅落桥位快线啦，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啊排翻上上边嘅映月台啊吓。咁塞紧车各位咧，尽量忍让同埋沿途咧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好，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先吓。现时龙尾就华润大厦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差唔多到城市花园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拣风噶。咁至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中山纪念公园。咁至于西隧向中环方向咧，出口位咧依然都系车多嘅。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吓。另外呢个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排返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呢，呢分钟排返到康庄道桥底，走去新界睇返两条隧道啊，咁思隧出返九龙方向，龙尾隔田村，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车龙短返少少，排返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㗎。啊，讲开今日嘅 A1 版呢，真係有关呢个八乡轮上惨案，哇，嗰啲证物啊求其掉晒佢，哎呀，直情好似呢一间屋呢新入伙，哎，跟住要装修啦，装修完毕就清场，全部冚唪唥掉去呢个堆填区啊，掉咗呢个垃圾站。喂，其实真系好鬼奇怪噶吓。喂，讲真啦，呢啲 case 咧，做亲呢啲 case 啊，最怕咩？最怕就单位干干净净，咩证物都冇。嗱，呢啲系警方最头痛噶。但系咁啊，见到现场咁多证物啊，其实鉴证科啲当晒系宝似系啦，系嘛？啊，正所谓有句俗话咧，就话嘅啊，死人咧都会讲嘢。喂，就系靠呢啲证物，靠呢啲笔记啫嘛。我真系唔明佢点解会拎晒去掉啊！真系好离奇噶吓。唉、啊哎，真系警方真系要重出啊，解释一下啦，唔该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都要谨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唉，我仔仔成日都要我买玩具俾佢，唔买就话发脾气，仲话唔想翻学添，唯有买俾佢咯。 吓，咁点得噶？其实小朋友情绪管理做得唔好，唔单止影响小朋友日后性格发展，亦都会影响小朋友面试嘅表现噶。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吴分析幼儿常有嘅负面情绪同埋影响，更加会讲解改善嘅方法。留意3月28日星期四中午12:00到1:00开心快活人啦！父母教室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万众瞩目，声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同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雷的陈贝英文版。 Teacup in the storm。 Teacup in the storm。 D 一百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00到12:00。 Teacup in the storm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雷的陈贝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D100 全球华人分类广告。 好啦，有几则嘅 D100 啊，咁啊 ，Sue Wong 就话咧，海琪。如果冇特別事，請快回家，全家人等緊你啊！金素華就話起翻班用心做節目嘅主持 ，D 一百所有員工加油！啊 ，Wendy Lam 就話咧係温哥華楊先生祝賀深圳福田林順潮眼科醫生進業宏開。羅麗絲咧就話可期休息夠就翻嚟 D 一百啊，大家庭繼續主持節目，我哋等住你噶。Eva Chan 就話支持海琪有情有義，快啲翻嚟開麥，你係 D 一百嘅寶。我哋嘅老朋友，另外亦都系阿 Wendy Lam 第二则嚟嘅，同一个信息就系、是、多伦多嘅史先生祝贺深圳福田车公庙站林顺潮眼科医院开业，就咁多啦。咁朝早， 朋友他管呢，专制下面一必然是由他管，民主下面他管就少了。为什么呢？民主啊，有坏事情老百姓都能讲话。 你给我搞！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香港警队公安化啊，执行呢个政治任务 啊， 打压异己，你睇到噶，选择性执法， 嗯， 啊，你睇到啊，天星码头俾人包住晒， 系 啊，你去铜锣湾又睇到啊，你睇到呢班友咧穷凶极恶， 系 啊，总之拿住爱国爱港嘅大晒噶啦， 嗯， 警察视若无睹啊， 仲有点解一年之后先至拉人嘅咧？真系啊， 第二都系啊。有人去抗议游行示威秋后算账呢啲都唔讲啦。你警队公安化執行政治任务。 嗯、 哇对一啲市民嚟讲一啲啊安分守己嘅啊我又唔示威我又唔抗议嘅、 嗯、 我都唔鍾意长毛我唔鍾意你班人咁拉唔拉囉打咪打关我咩事啫。佢哋法轮功系邪教嚟嘅。啱㗎啦成日喺度阻住我行而家咪搵呢班人对付下佢啦几好啊。嘟嘟又几好啊！ 嗯、 啊，咪净系得你呢班人讲，有你讲冇人讲，要整个嘟嘟出嚟又几好啊！ 系、 嗯、啊，整个呢、這个啊钟树根啊，啊蒋丽云出嚟又冇问题啊！ 我今日睇呢个系报纸，亦都有人投诉就喺中环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多咗好多铁马又围住晒，咁啊，但系对行人嚟讲唔方便啦。咁就有人咧系同警区咧投诉，冇人处理嘅，直至到报馆记者去查询嘅时候咧，插一声。就好快就消失咗啦嗰啲嘢， 咁你公安化已经衰啦，你即系作为警察、嗯、啊，作为公务员嘅政治中立嘅，而家政治唔中立啦、 嗯嗯。 好啦，咁有单凶杀案啦、 嗯， 啊两单呢啲咁嘅伦常惨剧发生，你又不知所谓、 嗯， 你做嗰啲咁嘅表现出嚟嘅专业水平咧，同菲律宾冇分别、 嗯， 啊又衰啦，仲有咧就官官相卫，嗱、啊、陈茂波 系 醉驾。啊，或者酒后驾驶，有证有据， 嗯、 你又放生佢、嗯，好啦，算啦都。 高静之， 高静之系最离谱噶啦。嗱、啊，高静之系断正嘅，俾呢度堆田居嘅周刊咧，影咗相咧 cut 双白线，本来咧就要扣分罚钱嘅、 嗯， 初初佢唔认、 啊， 记者就问佢，收尾啲记者俾咗相佢睇咗之后咧，佢认咗，认咗之后咧就走去自首，嗱、 嗯， 人哋走去自首啊。 嗯 话我协助调查，我系有 cut 双白线啊！喂，警方你知唔知点样做法啊、 嗯？ 以后如果有司机啊，林毓华尤其是你啊， 点啊？ 如果有人拉咗你咧， 系 啊 啊！ 如果有人咁样告发你啊， 系 你叫佢一视同仁， 系 点样对待高静之？点样对待你？ 咁佢咪一样咯？就系话同上啊嘛！阿波波都放得啦，咁点解阿志志唔放得 啫？唔系咁啊， 佢守 系就走嚟一周刊，走嚟堆田区问一周刊攞啲相睇， 系 咁一周刊就好叻嘅，你知啊？呢度大佬有法律顾问，乜都有，而且惯咗嘅啦，做呢啲嘢吓，做狗仔呢啲惯晒噶啦。喂，佢话啲相系登咗出嚟，清清楚楚过双白线，嗱、冇问题。 系， 仲有佢当事人自己认咗，大佬啊， 系 佢认佢有过双白线啊， 系， 但警队话佢攞唔到张相出嚟咧，我而家质疑你一周刊造假。 佢话要记者去涉记去做证人啊嘛， 而家一周肯 要举报啊嘛， 啱喎，你今日我举咩报？一个人认咗啊，佢认咗我当日系揸呢架车，我当日喺呢嗰度出现，嗰架车系我嘅，我又系过咗双白线嘅，你仲走咩证啫？嗰个如果唔系叫高静之，如果唔系大内总管，唔系梁粉咧，如果你林毓华拉咗添啦，告咗添啦。所以警察咁样做系唔啱嘅。嗱，我哋监制唔该打俾 PBRB 啊，顶唔顺。几单嘢我哋追问佢，一单就系呢个高静之。一单咧就系嗰啲证据嗰啲嘢。 系 啊，毁灭证据 啲证物啊， 毁灭证据啊。喂，真系搵 ICC 查啊。喂，打电话俾嗰啲多事嗰啲啊，牛啊、长毛嗰啲叫 ICC 投诉。你点知系咪收咗水噶？而家你妨碍司法公正。喂，攞咗嗰啲证物去。因为咁而唔能够将嗰个案件嘅凶徒绳之于法，边个负责？我离谱嚟嘅，简直即系你越讲越兴。你呢个咁嘅警队，曾几何时？九七年之前， 是全亞洲最優秀的警隊 Finest 現在衰到貼地，現在你只是在香港市民的排名，八大紀律部隊排名，已經撤墮了。你還做一些菲律賓化的，你看，你現在再說下去，我就侮辱菲律賓警隊了。你只是看到這樣處理一宗殺案，怎樣維威，做官的就可以喝酒、駕駛、斷正、沒事，做官的 過雙白線斷正沒事，認了都沒事。什麼政府來的？還是無法無天？前天習近平見你梁振英，第一除了叫你抓緊，現在有一件很重要的，叫依法辦事。現在禮崩樂壞，沒有法律的，長官意志。 喜歡放生誰放生誰，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白癡的。現在你當我們的市民是白癡的，你這樣搞法香港就不可以安居樂業了，走了做什麼？什麼事現在究竟？我們的電話1831138，如果大家認為我們的優秀警隊值得我們支持的， 我們還可以依賴警察隨報安良，打電話給我太太，你知不支持現在我們的警隊還是優秀警隊，還是一個專業的警隊。亦都歡迎大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我就示範先了。早上我都駕駛在沙福道左轉入窩打老道， 然後我又轉上聯合道，左轉出來沙福道去窩打路地方，在右手邊不知為何有一個維修道路的工程公司擺了很多鐵架，你根本看不到窩打路道慢線都有沒有車上來的，是很危險的。你不知所謂，香港你交通你還說香港是一個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什 區那些交通燈全部廢的無端端紅燈的是沒有意思的原來它不是用電腦控制的它是完全不是智能紅綠燈來的 我估计它是電腦控制不過它是設定了這邊停幾分鐘這邊 不是它不是這樣我現在天天我在這裡出去轉左就再轉左紅燈整天紅是沒有意思的又不是過馬路 又不 是有車走是因為方便去即是蠢人即是很蠢的它 定了時嘛 它是很蠢的現在本來可能改了智能可以加多眼燈被人轉左的嘛就這麼簡單的嘛又是偷工減料咯還有一樣東西我都試過的了你現在試試跑去你經常去沙田油你去馬場啊你跟住去馬場嗰個指揮啊你跟住去行呢你會死的因為呢佢就指住去馬場有直嘅箭嘴嘅 係 啊 咁你就會錯過 突然間變咗雙線跟住你就另外一個呢就叫你 cut 入去我試過一次 cut 入去 要上大學嗰邊你先至可以去到馬場 佢又冇話俾人聽你可以繼續行㗎嘛咁你唔識路啲人梗係 cut 返入去㗎跟住呢就次次跑馬呢就有警車喺度裝人嗰次仲好似有架車壞咗有警察喺度指揮嘅添。我就過咗之後再吸返入去佢叫我吸返入去嘅。第一下拱咗我出去。佢拱咗我出去我梗係吸返入去呀差冇牌。我咪再投訴做咩啫。咁冇事呀梗係。 你有巴閉呀你有冇濫用你嘅身份呀你監警委員喎。 我公開係監警會質詢我嗰啲牌錯㗎。 Okay 我咪讲我 咁佢有冇改咁冇改正啫？ 冇改到而家都冇改。 咁咪就 系 咯， 你翻去睇下啦。 嗱，嗰只离谱啊嘛，就系你。 你真系睇下啦，你一阵翻屋企嗰时去装下，你就知你死紧嘅，跟住啲牌行。啊！ 我通常都唔跟啲牌行嘅。你都记得啦，嗰阵时我哋广播度去呢个系 西 隧点行法 咧？特登嘅牌行噶嘛？ 系 实座钟咁嘅牌。 系啊。佢叫你无啦啦，佢叫你去咗呢个光和路街，然后去南昌街度咁去噶嘛？真系 我覺得一樣嘢呢而家我哋嘅警隊呢就已經可以執笠㗎喇。即係要重整㗎即係要呢當年警隊曾經搵過 McKinsey 嚟做一個 建設報告書， 嗯， 現在是時候， 是 去檢討一下這個警隊的管理 階，即是又要再尋找第二個李明葵局長，這個是處長了，是吧？ 我這個處長應該去大陸公安做什麼，他們現在走了沒緊要，一定做人大政協的，有什麼問題呢？你實做人大政協的， 咁做人大政協都唔係，就算期待未來嘅一個榮耀啊，括弧榮耀啊，都唔係話今天就可以嗱嗱細細就交差㗎。 唔 係 啊，就係要咁做啊。 嚇， 佢如果唔係咁做咧， 哦，即係嗱嗱細先有得升，有咁嘅報酬， 方便施政。 係 嗱，你官官相衞嗰啲就係啦。咁梁振英啲人你唔喐得啦，梁粉 嚇 啊，好簡單嘅啫。 嗯 啊，嗰啲愛國力又唔可以喐啦。 嗯 啊，嗰啲成日走嚟搞咩佔領中環啊。啊！成日走去中聯辦外邊嘈冤巴閉，有政府總部示威抗議嗰啲啊， 拉曬佢， 拉啦，係咯。 咁就冇理由一年之後先拉啊嘛，早啲拉佢啦。 嗰陣時未 揾唔到佢， 嗰陣時未公安化啊嘛，而家開始公安化啦嘛。嗰陣時唔係梁振英做特首咩？一年前。 哇！咁你越講越恐怖喎，咁啊真係擺明係秋後算帳喎，真 係。擺明係咩？唔係先得㗎。所以咧，而家我哋香港地咧，做作為市民咧，就唯有自求多福㗎啦。嗱，我哋電話咧。就是1831138，咁啊，而家可以大家打电话嚟讨论嘅。我哋嘅监制咧就已经打咗电话去 PPRB， 即系警察公共关系科， 系 咁就话要请一个王 Sir 咧，复我哋嘅电话， 系 啊，就咁简单。 咁啊，黎 B 就问诶，倾啲咩啊？吓，我准备下啊，吓啊， 稍后回复你啦。佢话唔复你，因为你系网台， 哦， 因为你唔系主流电台，因为你冇牌。你冇排广播啊？ 冇排广播 就嚟拉你噶咯。 系 啊，佢可能同我哋监制讲，你话俾大班听，唔好阿姐阿 Jo 就拉佢噶咯。 一直有车喺度楼下接待啊。 唐英年就发咗声明啦，就唔认自己卖 A 货。咁点解唔话自己唔系卖 A 货咧？佢琴日发表个声明，否认佳士得拍卖嘅部分红酒系 A 货。强调被质疑嗰支咧，嗱，如果你有你系饮红酒人，系人都识噶啦。啊！呢个神之水滴嘅，DRC 啊 ，Romandy Conti 嘅葡萄酒咧，都系喺一个可靠嘅渠道嗰度咧啊买翻嚟嘅，而且有记录嘅，而家酒庄又确认咗嘅，根本对呢啲冇根据嘅指控咧，保留咩？法律追究权利。法律追究权利。 系。 嗱，嗰支酒咧， 即系西部啊，炒作 真系得一支，唔系嗰个红酒专家嚟，个美国最出名嘅。 系 佳士得上个礼拜咧举行呢个寻味之旅，唐英年窖藏珍酿。 嗯， 哇，其实有冇吸个印话以前摆喺呢个九龙塘嘅咧？嗱，开拍之前咧就撤回咗一支啊，我都话俾你一支， 系 六公升装，即系大支嘅。 系。 全场估值最高去到70万嘅1971年嘅红酒，就俾美国嘅红酒专家呢个 Don Cornwell 啦质疑，话呢支酒同其他两批后嚟已经卖出嘅红酒咧都系 A 货，包括第二高价去到847000元卖咗嘅另外一支 DLC， 同埋一支咧1956年啊，嗱嗰支就1978嘅卖847000。另外一支56年嘅又是 Romandy Conti 咧，都是假嘢嚟嘅。咁而家唐英年就唔认，但是佳士得认为稳阵起见咧，佢收起咗嗰支唔买嘅。嗱，讲到假酒咧，正话你问我咧，你话大陆点样卖假酒啊嘛？ 系点卖噶？ 你真系唔识嘅你，所以你唔可以做骗子咯。一箱酒或者一箱货，任何嘢都得噶。佢卖假酒咧，就买张新嘅翻嚟。佢每箱摆两支假嘅落去。OK。咁你去买酒你就撞彩㗎喇。 係。 即係十支或者一箱里面有两支係假嘅。 係。 OK， 豉油又係油又係乜都係。呢啲就比较有良心嘅。铺头做。 OK。 咁你买返去你话佢假啦，你臨劈劈买一支返话假㗎啦。咁你报差馆啦当。 係。 你报差馆之后呢，咁公安嚟啦，工商局嚟啦，所有人嚟查啦。咁我老板就打万条丝嚟，就攞咗个箱走出嚟啦。呢个批次就系呢箱噶啦。你帮我验下边支系假啦。我怀疑呢条友啊，呢个林旭华 插庄 嫁祸啊！ 喂，啲屎桥嚟嘅。 唔系，真系咁噶，就系咁。

由是印嘅 啫。 咁你明啦。 咁佢嗰个女士有冇投诉咩非礼先？ 咪梗系用手啦，即系梗系非礼佢啦。咪用咩非礼？系用手用咩？林一华你教 我点知啊？佢会系偷锡佢一啖咧？我点知啊？ 用支手啦吓，你中意闻咁多嘢就 系系 咪打开手全部油屎嚟嘅？ 系 佢话我整电梯嘅，我手咁污糟，嗱佢原身系白嘅，我摸过去边度啊 Sir？ 系 咁个 Sir 真系拗晒头，个女人仲兴，因为真系俾佢非礼噶嘛，就一个女人啊，个袋就袋住啲鸡油喺度嘅。 哦，即系非礼完之后先至整污糟只手。 系 啊。哦， 即系同卖假酒一样。 系。 呢个屎桥。 系。 啊，屎桥永远都痛噶。 啊 林彪话，所以你小心啊，大佬，你成日去大陆，以为买咗啲真嘢，你要插庄嘅人，你走去报告佢嗰阵时就。 啊。 乜商业反之买两支落假嘅咯，即系起码佢赚多20%咯。 嗯。 啊，就咁简单咯。如果啊。即是每一箱里面十二支嘅两支是假嘅十支是真嘅。咁你攞佢返嚟佢好理直气壮㗎。同埋仲有一样嘢你唔好以为佢中㗎赚多20%我已经渣㗎啦。你知唔知呀佢不停咁换呀。咪嗰箱嘢唔賣你明唔明呀你知唔知呀所以你都唔知道。 即係嗰箱嘢摆喺度陈列嘅啫。不停賣嗰張就係假嘅。 都唔係佢係不停喺個箱度攞嘅嗰個批次嚟嘅。佢成日就話啦係呢批㗎就係呢批啦。啊！一箱酒咧，啊，做乜你又生上得山多终遇苦嘅？咁你终于有十二个人攞嚟嘅时候，喂，你嗰箱酒好似得十二支嘅，点解你会卖咗13支嘅？啊，即系啲笑话嚟嘅，所以我话，不过咧就真事，系真嘅。有人话俾我听喺大陆系咁嘅。 系 咁，而家我哋呢个警队就 A4 嚟噶啦，就唔使问噶啦。呢个就系 A4 警队啊。咁你谂下呢个高靖之。是梁振英的大内总管、 嗯、 大内总管呢啊揸车过双白线断正、 嗯、 自己去自埋手、 嗯、 他都算有些良知不是好像陈茂波那么厚面皮、 嗯、 认埋应该就落案的根本很简单就落案的可以要劳师动众去埋律政司去举证啊，仲要走嚟呢个一周刊调查？喂，你浪费咗几多公帑啊？我想问下所有香港嘅驾驶人，有边一个受到警队咁样嘅优待嘅？我想知道啊，林一华，所以打电话嚟1871831138， 有七冇七？ 你俾警察头拉过、罚扣过分，啊，有冇得到咁样嘅优惠嘅咧？有冇得到咁嘅优待嘅咧？ 嗯， 啊，或者将你嘅情况可以讲俾我哋大家听。 嗯， 啊，而家香港咧，呢、這个警队咧就好简单啦，警队就东厂，西厂喺边度啊？ 嗯，西厂咪喺北角咯。 唔系 啊， 屋宇署。 哦， 喺旺角啊。 系咩？ 喺你成日去嗰度建业大厦嗰度。以前皇后戏院嗰度，以前叫乜丽星戏院嗰度。 佢要噶，系啊，系啊。 以前。我哋嗰代嗰阵时叫丽星戏院， 而家唔系啦， 专做一流西片嘅，头轮西片嘅，就咁简单啫嘛。而家呢个问题就有东厂有西厂， 嗯， 东厂就警队，西厂咧，啊，就系爱嚟呢个啊屋宇署就爱嚟做政治打压 啊嘛，你哋 吓，政治打压咯， 啊， 跟住你讲北角嗰度系咩咧？ 嗯， 啊，嗰度系榆林骨，唉，大佬啊！你而家香港 嗰度请一杯咖啡噶。 如果啲环境系咁差嘅，已经我哋嘅居住环境啊，通胀膨通货膨胀啊，啊，喂，我哋嘅收入， 嗯， 已經追不上我們的生活水平了再加上沒有公理沒有公義香港還是不是一個福地還是不是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梁振英我不知道他做什麼他現在發了神經走出來告訴人我快要去北京了這次去了可能保外就醫了不用回來了是好啊 梁振英在大炮精昨天結束了北京和天津之旅天津探路有記離開京城的時候他刻意高調說自己獲得很多部委接見尤其部份的部位的部分部位剛剛換屆仍然跟他見面難能可貴很厲害又自己爆短期內會再回來北京 I will be back 有民主派議員當然好像我們一樣揶揄他梁振英是想借人家裙蓋自己一腳而已告訴人家自己受到中央的重視但其實就知道自己民望低要靠京官來補他照的他這次要再回去我就認為其實就是follow up怎樣follow up呢因為大老闆說了找緊落實 這個就給個王牌你接著不如再上來照肺紅牌慢慢跟你談找緊什麼落實什麼因為習近平不會跟他說哪樣不會拿了菜單出來沒有他自己知道他遲些回上去不是你過兩個星期再回上來我叫了阿甚阿甚來檢討一下最好是保外就醫雙規最怕人說是雙規的 你一話雙規就告你了就不是保外就醫今次上去是雙規的那就不用回來了阿通是不是沒錯不要回來了D100大聲台重新出發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9點30分這分鐘繼續有通亞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不過看港島區是否港島告示打路過呢現時龍尾就灣仔運動場短一點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就位於諾橋位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和落灣仔兩邊依然車多管道口不過暫時無需要選封置西區江樂道西天橋落中環龍尾上環消防局那邊九龍區公主道過海現時去到油站另外加士居道過繼續排到呂同軍總 會沒什麼怎麼動的到船街天橋向紅磡龍尾果欄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駛駕 可能将嗰啲假烟，唉，换咗包真烟拎咗出嚟，咁啊放咗包假烟就上架，咁包真烟咧啊，可能拎咗去卖啦，又或者自己食就唔知道啦吓。唉，所以话咧吓，呢啲嘢真系唔出奇噶，乜嘢都有噶，各位吓，唉，同呢个689政府都有啊吓，日日都有新嘢，日日都有假嘢，自己分析啦，唔该吓，咁啊。整转天气报告啊，呢啲系真嘢嚟噶吓。咁啊，现时温度23度，相对湿度咧83%啊，潮湿到啲咁啊吓。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15至50，属于轻微至到中等。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啊，有雾同埋有几阵骤雨嘅，天气啊渐凉啊吓。日间气温徘徊喺呢个21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嘅。大伯。 哎，食过马肉未啊？通， 我真系未食过啊，好核突啦！ 咩核突啫？马肉系食得 啊，唔敢啦，田鸡我都唔敢食噶。 马肉系我哋食嘅喺外国。 哦，收到。 咁点解最近喺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咧？ 系， 只不过咧就因为有啲无良商人咧， 嗯哼， 佢将一啲咧应该冇马肉成分嘅食物咧加咗马肉落去，咁喺个食物标签嗰度咧又冇话俾人听，咁、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咧，佢摆入去嗰啲马肉咧个成分咧。就唔係食用馬肉嚟嘅， 係 一啲有啲馬肉咧，就帶有一啲藥喺度嘅，嗰啲藥咧對人體有害嘅， 嗯， 咁所以就引起軒然大波嘅，但係其實馬肉咧就唔好大驚小怪， 嗯哼， 在外國簡直是有馬專賣馬肉的butcher shop的收到在加拿大我記得張超有些牧場專門養馬來給人劏的都沒有加權某些他吃過很好吃的未必是總之那些馬如果沒有那麼弱的怎麼可以吃不然就在水牛那裡加完田都可以吃直接在大邊那裡真的有這麼兇真的不會在馬場跑過然後才給人劏來吃那些很貴的馬打中也可以我們 跟通做行家就行不是說我說就是我是跑得快我不是說打中就直接下次我跑得快雖然好色而已不要亂來好了我們現在阻止時間有你以前的阿Sir在這裡好了駕駛各位請緊記得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重新出發《D100橫聲於民》《Cheers》喂喂喂你還沒喝完我一定要試到一支最好的意大利酒我用來復活節開派對意大利酒 San Giovese's Pinot Grigio Palolo區的 你想要哪一支 咦你這麼熟悉聽說星期五和下個星期一中午12點到12點半開心快活人由意大利頂級酒莊聯盟特約贊助播出的意酒會友環節帶你唱由意大利頂級酒莊教你選優質意大利酒那你就不用喝到牛喂喂喂不懂得亂喝飲真是早休啊你 要托管专制下面必然要托管民主下面托管就少了为什么呢民主有坏事情老百姓都能讲话英国好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9點35分我們節目時間現在電話旁邊就有這個警務處的警察公共關係科的總警司黃國偉早晨黃常早晨林毓華早晨大班你們好喂黃常聽眾好黃常你不是調走了嗎我還在這裡服務市民服務警隊不是我以為調離開了這個PBRB的 還沒做得很開心繼續做下去謝謝你喂想問一下你今天《蘋果日報》的頭條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人都很關心就關於白鄉那宗倫常慘劇警方日前將這個兇案現場解封昨天報紙這麼賣四個男女清潔工就去這個單位進行大清洗 但在單位裏面撿出大批血衣、枕頭、菇筍載滿了12個大膠袋 這批懷疑與兇案有關的物品現在傳媒和市民很關心質疑為何沒有帶回警署存放作為證物而《蘋果日報》引述你們自己有警務督察協會主席曾蕭科形容事件很奇怪因為 警方檢走的證物永遠都不應該嫌多只有嫌少亦有法律界人士你們以前的舊同事包括退休法醫官都認為逢一染血的物品都屬於重要證物不應該亂扔你有什麼回應呢就算你一碟 首先我想說多謝你大班我們警方對這些嚴重的案件非常認真非常關心 一定會一絲不漏地調查這個案件但是因為這個案件本身仍然調查階段甚至乎已經上了法庭在司法程序方面我就不再多說了我用另一個角度這樣看希望市民可以了解多些 我哋每一单案件嘅现场咧，我哋都有啲专家嘅，包括系鉴证科啊、环境证据啊嗰啲。去到现场嘅时候，我哋会根据个案情，唔同嘅案情有唔同嘅需要咧，就搜集有关嘅证据啦，甚至乎指模啊各样嘢嘅。严重嘅案件，我哋警方一定唔会遗漏任何嘢。但是当我们的现场环境做好我们搜证工作调查工作之后呢，在某一个时间我们一定要交回给有关受害人的业主啦，或者他拥有权的、人士啦这样。至于交还之后、那些人士怎样处理屋里面的物件呢，我在这里就不作任何批评或者给意见啦，因为是他们属于他们的物件呢，他们可以怎样处置的。但是我希望市民呢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明白我们警方。 是什么角度啊？ 最后我们警方是非常关心。 不是啊，王 Sir 啊。 不漏。 王 Sir 啊，你。 不会遗留任何所谓证据的东西在垃圾房里面的。 不是啊，王 Sir 啊，一个问题呢，你说因为司法程序最近不讨论这件事啦，我们又不要讨论这件事。 是我一般只敢讨论啦。 第一，凶杀案一定是严重罪案啦，这个不用讲啦。第二，现在的而且确、在一个凶案现场那里呢，有清洁工人呢捡走了12大袋染有血迹的物件。逢真凶杀案，即是凡一染有血迹的物件呢，从这个普通常识又好，专业常识又好，这个一定是一些证物来的嘛。那为什么 可以 有这些证物、可以警方没有捡走的呢？专家都是人的，人都会有错的，会不会有可能有个专家在某件案件甩碌、做错了呢？会不会有的呢？会不会一定不会错呢？可不可以保证呢？ 我哋警方咧可以保证，就系任何严重案件，我哋一定要全力调查、全力搜证嘅，一丝不苟。 咁点解会有一单案件会有12袋嘢有血迹嘅物品会？ 阿巴林会唔会佢哋已经攞咗36袋嗰啲染有血迹嘅证物咧？即系我觉得呢个件呢已经系冇咁重要噶啦。或者唔重要啦， 定要几多啦？要啲咩物件呢？ 林毓华应该去你哋 PBRB 做，应该 同埋专家嘅意见咧，去作出决定嘅，唔代表有啲嘢留喺度就系嗰样一定系警方第时呈堂证物所需要嘅嘢。 系， 我哋警方依家喺度咧，可以保证市民咧话俾佢听，呢单案件或者其他严重案件咧。我哋一定系会搜集晒所需要嘅证物，就先将个现场咧俾翻有关人士嘅。 咁但系染有血迹嘅嘢，唔系应该由警方去处理，当证物去处理嘅咩？ 大班或者调转睇咧，我哋收集咗个证据里边，或者已经有咗足够呢一类嘅。 即系林毓华教你讲嘅呢样嘢，直话。 我又不可以深入罗列话嗰单案件 啊，林毓华，所以呢啲咪叫衰多口？你做乜？呢啲系咪职业病啊？林毓 华，系我个保证就系话，希望市民咧对我哋有信心。 唔系啊，阿 Sir 啊，不如咁讲 啦。呢啲咁案件咧，一丝不苟嘅。 阿 Sir， 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啦。嗱，我哋唔好，我当我接受晒你所有讲嘅嘢啦，你嘅专业判断我全部接受啦。即系警方应该嘅，我都同意。如果有用嘅证物。是应该完全搜集晒，一丝不够，不会留低一些重要证物在现场的。那这么说吧，但是今日出现这件事广泛被报道，甚至乎质疑了警察的专业水平，你会不会觉得以后是不是在处理这些凶杀现场，尤其是染有血迹，一些你们的专家认为可能都不需要作为呈堂证供的东西，是不是以后都应该好好处理，不要摆在这里被人有话病，你们会不会是这样的善后会对警队的形象会比较好一点呢？ 大班这个意见是挺好的。 挺好就不是很好啊。 自己看到报章的报道呢包括我们昨天其实回应了那个报章啦。咁但系我希望市民睇到之后咧，仍然对我哋警方咧做呢啲咁严重案件咧， 有信心啊。 嗱，我有一样嘢想问阿王 Sir 啊，嗱，你知我咧就对警察嘅工作好有兴趣噶，我就平时睇啲 CSI 啊，睇啲法庭片睇好多噶，即系我差唔多系呢啲可以叫做迷嚟噶啦，已经去到个地步。 黐啊！我认你系 黐噶啦。 嗱，佢睇完之后仲要俾我睇噶啦啫。 如果讲我记得有单凶案咧，譬如遗留咗呢啲血衣喺个现场。而佢哋請咗金華大狀，金華大狀走去琴日就即係唔好講琴日單嘢，就走去呢個垃圾堆度執咗幾件翻嚟，就攞去驗過。啊，嗰啲血跡原來仲有第四者、第五者喺現場嘅喎、啊。警方呈堂嗰陣時咧，就冇呢個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出現咧，就令到法庭咧就覺得咧牽涉到呢單血案咧，可能仲牽涉到其他人等。啊，咁就令到嗰个凶徒咧就有机会甩身、哦，咁啊点睇啦？即系你认为够啫，有人认为够啫，但系原来其他验血嘅物品系拥有系有其他 DNA 嘅，有其他人嘅证明咗，咁点搞咧又？ 阿大伯，你形容嗰啲侦探故事都吸引人嘅，有时 系啊。 但系咧，我哋如果讲案件咧，就系、是、上到法庭之后，大家喺庭上面即系交出嘅证据啊、证供啊。即係所有其他環境上面嘅證物啊咁樣，咁、法庭會有一個公平嘅判決 嘅。唔係㗎，如果你唔攞走曬全部證物嘅，你點知道有血跡嗰啲衣服啊？啊，係牽涉到其他可能兇手，亦都可能有人為私滅跡，有其他死屍而走咗嘅喎。嗱、啊，呢單嘢真係我睇戲睇得多，我都覺得我都雖然係黐啫，但我都。黐唔晒嘅，都有啲 common sense 嘅。 喂，你真系黐，唔系真系。 即系可能有咁嘅可能嘅。如果我系嗰个大律师咧，我系帮嗰个凶徒嘅话咧，喂，我就话我喺嗰度执到个一袋衫，嗱，证明仲有第三者喺现场嘅，我就冇办法证明我呢两个凶手一定系凶手嚟嘅，或者仲有帮凶嘅，咁可以系一个辩论嘅理据嚟嘅。 阿大伯， 嗱，我觉得真系今次嗱，我哋唔好讲呢样嘢啦，即系唔系啦，我讲一样嘢咧，我唔想再讲落去啦。嗱，我想咁讲啊，王 Sir 啊，即系今次警队咧， 大家可能会容易啲明白。 好啊，又俾你讲下古仔啊，好啊。 啊，一单交通意外，撞咗车。我哋唔使將兩架車一定拖曬走去驗證㗎喎、哦。嗱、我哋現場採咗證，影咗相，甚至乎啊有啲專家嚟睇過檢查過，唔一定要將兩架車都要拖走去驗㗎喎、哦。所以唔同的案件呢，唔同嘅搜證呢、有唔同嘅程度嘅。 我想唔同案件嘛，呢、這個兇殺案嘛。牽涉到血有染血嘅物性物嘛。同架車唔同嘅。不過想問你一樣嘢嘛，王 Sir。不過真係即係我覺得咧，你唔認都要認噶啦。你咁樣處理一啲兇殺案現場嘅證物咧，可能冇影響到案情啦。我嗰啲又亂噏嘅，但係一定俾人感覺到警隊係有疏忽嘅。喺今次嘅處理事件上邊，嗱，我想另外帶一個話題出嚟啦。嗰日其中有一位疑兇拉咗去醫院咧。点解唔系拉去拘留病房，而系喺大房嗰度同其他人？嗱，呢个一定系危险嘅罪犯嚟噶啦，同其他病人瞓埋一齐，啊，床贴床咁，你觉得呢个又系咪有疏忽咧？ 你讲得啱、哦，阿大班啊，即系医院里边咧，如果有拘留病房咧，而我哋拉嘅疑犯啊，疑犯咧系将会被我哋控诉咧。或者已經控訴咗，因為某種原因入咗醫院咧，我哋係會安排佢拘留病房嘅。咁又係一樣，我唔想講太多，但我想 因為你哋想賴醫管局話去屯門醫院冇拘留病房啊嘛。 我哋拉咗佢之後入醫院咧，佢要做手術。咁就需要喺嗰間醫院進行手術，留醫觀察。而嗰間醫院咧 係冇拘留病房嘅， 咁、所以當時有某一個安排就係咁解啫。 但係問題啦，你有個安排，第一就黐住啲其他病人啦，第二你揾個手扣扣住佢啦，我哋睇相都睇到啦，又冇人看住佢啦，即係坐喺床邊度。另外一樣你 看住啊，大班唔好誤會啊， 有啲記者走入去同佢傾偈又得，嗰啲隔離病床啲病人咧就直情話驚咗佢喺度亂嗌，啊，成日喺度話自己冤枉。 係隔住個玻璃，啲記者朋友咧係食飯。探病時間唔係上班時間，探病時間咧入去，咁啊影咗幅相，佢哋跟住咧就喺嗰間房嘅外邊咧就嗌入去。我哋同事知道咗之後，亦都即刻勸喻啲記者朋友，亦都走咗噶啦。

很簡單的，你真的，我就說 大律師不可以自己主動接案的，大班 我知道，我接我一個在美國，第一我不是大律師okay, 我接呢你不用追究這些接包括很多種方式的我一定接你，但是我派個私刑的林毓華搞定OK 我就說在這個垃圾堆那裡在將軍澳我執到這些血衣這些東西呢就在那裡執回來的我拿去驗過 DNA 是證明同現在那兩個死者、傷者、疑犯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法官大人我現在懷疑呢這件案呢另有內情包括有 控方那個 再判 就說 objection 沒得 objection 有他就說怎知你那些驗的血跡那些是哪裡來的 鬼叫你論罪什麼對不起疑點歸被告在刑事案件的檢控的舉證是很嚴密的如果我真的證明到我拿到那些我證明我不是屈他你不要想那些東西林毓華我知道你經常想你不是想找工作我想你老了做不到 PPRB 多不到差的了你 申報你的不要真的忘記了不過我就冇同呢個警隻公共科技員工呢係做過任何培訓工作。我係有同警民關係主任呢係做過啲培訓工作。 大佬啊喂我而家講係當係直情就係唔係插裝架禍嗰啲金牙大狀。係真係喺個現場我就執到個血液。喂唔好講話你係要將嗰兩個人舉證。喂做警察一樣嘢除暴安良。查案抽絲剝繭的每一件血衣都要驗的你不真的有第三者在場可能有第三個人幫他們手呢 又回到去 或者可能呢甚至乎有另外一條屍體搬走了呢你怎知道唯一有個疑兇在糾纏之中被人擊傷了呢 剛才就沒有駁王 Sir 呢他舉個交通意外的例子不是挺好的 我們浪費了 嚴重交通意外呢當車是扣留在那個政府的停車場呢是直至到那件案件呢水落石出才会发放的嘛 林毓华我客气就算啦即是我啲听众都识听嘅呢个比尔不伦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彭生嘅早晨。 早晨彭生。 是早晨早晨。 你好啊。 想听咩话题呢 关于嗰啲政策嘅嘢嘅。 是。 咁其实你要奇怪呢佢哋嗰啲嘢全部都唔值钱㗎。同埋呢点解佢哋有权会咁样掉人哋啲财物囉。 唔係呢個直情係菲律賓水平㗎啦講咗㗎啦係。 唔緊要緊要係究竟佢哋入屋之後呢佢哋有冇人睇住佢哋喺屋裏面攞啲乜嘢走同埋佢哋有冇衰啲講叫落格呢 哦今天 我呢個就我就唔係呢個我諗唔好啦呢個唔好諗啦呢個唔會㗎啦呢個第一嗰度都唔會有貴重嘢㗎啦第二樣嘢呢亦都我哋都要相信警隊嘅佢而家衰就衰在呢係疏忽嘅嘢就唔會有貪污成分嘅 唔會有盜竊 偷 竊 而係呢 你喂攞嘢就係貪污㗎啦喂攤嘢就貪污㗎啦 有個 case 就係呢我有個朋友呢就獨居嘅咁跟住呢佢就喺屋裏面就倒閉咗咁就我就因为呢我就要照顾佢我就有疏忽入咗去。咁到报咗差馆之后跟住呢突然间呢佢叫我行出去屋外面就倚埋道门。咁之后呢 因為我知道他有少少財物的，那些人呢就拿走了金戒指啊。 嗯，那你有沒有報案啊？ 啊，啲差佬嚟攞喎。 那你報案咯，你唔喂，你有啲咁嘅嘢，你更加要報案。嗱，第一報案，第二就去警察投訴科投訴。 嗯， 係嘛？咁如果你覺得佢咁樣做嘢法係唔啱嘅，喺唔喺你面前搜嘢嘅，啊，跟住你認為你唔見咗嘢嘅，你可以報案噶。你而家可以報案噶，你點解唔去報案咧？ 因為我唔知佢實在有幾多嘢。 咁你唔知咧，點知道你唔見咗嘢咧？ 因為佢同我講過，佢有啲金戒指啊，啲金鏈喺個屋裏面嘅。 咁佢咪攞咗翻去？咁有冇之後有冇還翻俾你哋啊？ 冇，因為其實我就同廣州即係朋友關係，就冇權，應該就唔會攞嘢走嘅。 你係咪喂大佬阿哥啊？嗱，我哋要做人要公道嘅，你係咪聽翻嚟嘅先？ 因為 即係你唔係當事人嚟嘅。 我都係我報警嘅。 你報警嘅， 即係當事人嚟㗎啦嚇。 咁你當時唔見嘢嘅時候，你喺咪度啊？ 但是政局啲系彭生怀疑系失窃，即系你系，因为你唔知道系你个朋友独居嗰位朋友系唔知道佢有拥有几多金器噶嘛，系嘛？ 系冇错。 咁你怀疑啊？咁你可以报案噶，你都。 系 ，OK， 但系佢有个 list 嘅，就攞啲咩走？咁但系问题佢个 list 究竟系咪真系？ 你质疑佢公信力啫，即系你意思就话我根本唔知道有冇攞多到嘢走咁解啫，系嘛？咁呢啲系 解决呢样嘢啦， 一推测嚟嘅呢啲就我谂。 咁你咪对翻今次佢哋处理证物嘅手法，我系咪应该有啲联想咧？ 系。我觉得你合理联想， 你比我更加富想象力啊！多谢电话吓。 啱啊！ 好，下一位听众李生。 李先生，早晨。 喂啊，大班啊！ 李生， 早晨，早晨。 系啊。剛才我聽完那位阿 Sir 講嘢呢， 是是， 我覺得好像我們梁特首咁樣，梁生咁樣呢，講大話嘅，都擘大眼，好有語言藝術喎。 咁唔係佢講嘢就好有技巧嘅，咁如果唔係做唔到 PPRB 嘅總警司啦，同埋做呢個位嘅呢，跟住下一步就升級㗎啦。 是啊， 这个升级位来的，是啊。 是啊， 我们以前这么多年对这些PPRB 的总警司呢，个个跟着就升了你警务处长的了。现在有一位呢，马坤马维禄已经升了副警务处长了。 嗯嗯嗯。 但是他这样即是信服，即是不能够令人信服。 这个我们的责任呢，就第一找了他，提出我们的质疑。我相信大家听咗喺电话，即系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大家心中有数啦，有几多人会接受佢嘅解释噶啦。同埋一样嘢，我都系咁讲，嗱，一样话一样，我就要公道嘅。其实咧，你今次嘅处理手法系疏忽嘅， 你 冇得倾噶啦，而且分分钟唔系开玩笑啊，即系你如果要举证咧，你一个刑事案件举证，如果真系有反证嘅时候咧。疑点是归被告的，如果真的有个大律师真的到时在法庭辩论的时候真的拿件血衣出来说证明了当时现场是有第三者存在的话，那单案呢就会影响了的。 是 啊，好不好，多谢电话李生啊。哎，所以呢不认还需认啊，去医院又是怎么可以将一个杀人犯放在个大房跟其他病人睡在一起的啊，就说呢就现在医管局推啊！警方推医管局啊！你 咁医管局冇符嘅喎，你送人嚟，我唔通我话你送佢喺度啊？ 唔系佢系咪有急病先？点解唔去揾一间好简单嘅？即系费事拗，即系啲为拗而拗。 嗯嗯。 第一样嘢，你呢个犯系咪有急症？系咪会死先？ 系。 如果唔系，你考虑到佢嘅安全问题啊嘛。 系。 唔单止系其他人安全，个犯都有安全问题噶嘛。 嗯嗯。 你咪要去揾一间有拘留病房嘅医院咯。 嗯嗯。 即系佢就冇噶啦。按本子办事，总之就送去最近嗰间医院。好啦，去到屯门医院，原来冇拘留病房嘅。OK， 咁啊摆喺大房。嗱，咁医管局都有问题嘅。你可唔可以安排一间？ 应该系咪照顾好，即系同佢治理之后就送，叫佢再送走咧？ 唔系，佢未医嘅嗰时。嗱，你医管局都有问题嘅。你点解唔安排一个单丁嘅病床咧？ 哎呀！资源问题啊， 调床位啊，喂，呢个已经好烦，你呢个杀人犯嚟噶，搵个角落头啊，喂，我嚟得畜生嚟嘅，我唔使客观嘅 ，OK， 你就锁住佢，你一定要搵一个角落头俾佢噶，一定有噶， 所以醫管局要負責任，警方是要負責任。現在電話旁邊就有位聽眾胡生，早晨胡生。 早晨啊， 早晨胡生。 我有件事咧，覺得呢件案咧就疑點重重嘅，完全係唔似警方唔係話咁簡單，因為咧我就呢個霍立賢咧，呢個吳清仁咧，佢殺咗老豆之後咧，呢間案其實有幫兇嘅，就懷疑呢個幫兇咧就係個父母咧就係好有力嘅影響嘅人士嘅鄉親嘅，所以咧嗰啲血咧，阿大伯你講得啱啊 ，you always 啊，就係有可能就係有呢個幫兇嘅 DNA， 就懷疑咧有人咧。就会做手脚，就将嗰啲证物咧嗱嗱声有人认 证。哇，胡生，你呢个指控好严重、啊，直情系妨碍司法公正、 啊。嗱、啊，呢、啊這个咧阿 Q 爷有讲嘅、啊，你可以听，你可以听翻阿 Q 爷嘅。佢听唔听到媒体佢系有即系、就是、你听翻 Q 爷完全。 唔系，如果你呢，如果市民对呢啲有严重嘅指控咧，系可以向警方投诉嘅。 嗯。 啊，仲有真系嘢，佢证物个处理手法唔系咁噶，因为证物处理手法咧，佢有法证嚟拍摄嘅，拍摄完咧。 唔系嗱。 今次又拍攝， 我又要咁講啊！如果大家天馬行空啦，如果警方真係要毀屍滅跡嘅咧，佢、就更加唔會抌咗個十二袋嘢喺現場啦。嗱、用 common sense 啊，用啲普通常識啊。嗱、如果要毀屍滅跡，更加同佢攞走曬佢，跟住咧睇 CIA 睇戲睇得多啦，就派隊著黑衫嗰人嚟啊，洗乾淨佢。 係 啊，呢、這個肯定咧， 淨化 呢個肯定係 sloppy 嘅。 是 即是呢个论尽呢个菲律宾化即是我讲就咁 即是唔企理 啊。 如果唔系毁尸灭迹啊有疑点嗰啲就多余㗎啦嗰啲就真系蠢啊警察唔咁蠢如果想毁尸灭迹呢就更加清理到佢啦干干净净。到时可能我哋就会问喂未见过凶案现场第二日你就搵人去洗太平地喎、啊。啊、洗到乾乾淨淨咩事啊咁倒返轉頭你就要咁問。嗱、我真係帶出一樣嘢呢教大家去思考好唔好邏輯思考。今日節目時間夠啦即係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